个人意见节目《自由风》，自由风现在播出，欢迎听众打电话嚟发表意见。 言论自由，自我管制，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杨立门。 时间是下午的5:11，欢迎大家收听自由风，自由风。今天主持的有我陆宇光和杨立门。 是，陆宇光好，大家好。 今天昨天政府就着控烟的策略去展开了公众咨询。就是就着四大的控烟策略就问下大家市民的意见。当中就问了很多的问题，包括就是说应该用什么的步伐去到加烟草税呢，以及就是认为应不应该即系画一条线，呢条线咧系出之后出生嘅人士咧就唔可以咧系有任何人卖烟俾呢啲嘅人士啦吓，咁呢个都系一个外国有啲咁嘅例子做紧啦。咁而另外亦都有问咧，就系话啊，应该点样去加强打击私烟啦？又问咧就系应该点样去到规管咧一啲嘅，譬如烟草产品嘅味道啊，譬如添加剂咁去减低吸引力啊，以及咧就系、是、应唔应该咧就系、是、扩大禁烟区，同埋咧就系应唔应该禁止，譬如话系一啲边行边吸烟，所谓火车头等等嘅行为咧咁。咁呢个嘅咨询咧就将会去到9月尾为止，个杨立门。 嗯，系啊，呢一套嘅新建议咧，似乎都几全面吓，即系分4个大方向去引进一啲嘅建议咧，俾市民系去讨论嘅。咁当然当局咧就系话未有一啲具体嘅决定嘅，都系想听到市民嘅反应先啦，然之后先决定究竟系几时做啊，做啲乜嘢啊，做嗰个先后缓急系点样先至去决定嘅吓。不过好似头先雷宇光讲咧，佢今次提出嚟嘅嘢咧，都系政府以前冇提出嚟过，有几样嘢都吓。譬如话头先你讲嗰所谓世代画一条线，就之后出世嗰啲咧就唔准即系买烟啊咁样。咁呢一个都系世界唔系话太多地方做紧呢样嘢，好纽西兰就做紧啦吓。咁如果我哋将香港都系跟随的话，香港都可以说是走得几前下的了。所以就还有其他很多的建议，譬如说即零售价，即个烟草税再进一步加，即是今年2月那个财政预算案都讲过说要加，现在就是真的要看看是不是要加到世卫建议那个的百分比，即是说占那个售价的 75%， 可不可以加到那里呢？现在就是占 64% 的这样。另外就譬如说罚款，即是在禁烟区譬如说凡烟草有关的例是罚增加到从现在1500，是不是增加到3000，因为5000呢这样。咁譬如話嗰個警示方面係點樣做咧？而家就係喺個盒包裝度講話，即係吸煙危害健康啦。咁但係加拿大據我所知咧，就已經係每支煙上面都有呢個咁嘅警示。咁所以就都係幾全面嘅一套建議。 咁當然啦，而家政府就提出一啲控煙策略嘅建議，去到問大家意見啦，咁就當然係要加強咧係控煙嘅力度啦。咁因為咧就而家講緊咧係根據政府嘅統計咧，2021年咧嗰個嘅吸煙率係講緊9.5%啊，即係接近咧係60万人咧係每日吸煙嘅。咁而且亦都根據數據咧就話每2名嘅吸煙者咧有1个就係50岁或以上嘅人士。咁大家都知道啦，即係吸煙係有好多嘅对身体有好多嘅伤害啦。咁尤其是对于咧呢啲嘅年纪比较长嘅人嚟讲咧，佢哋可能会令到佢哋嘅慢性疾病会更加係上升啦，会增加我哋嘅医疗系统嘅负担啦。 冇 错。咁亦都话咧係有一啲嘅学生咧吓嘅，根据调查，咁有超过7%嘅中学生咧係曾经食烟嘅。咁所以亦都係需要咧去到减低呢啲烟草产品嘅吸引力咧，希望咧年轻嘅一代咧唔好成为烟民。但是啊，即 當然啦，明白嗰、那個控煙嗰個目標同埋需要啦嚇。咁、亦都講緊咧，就政府係之前咧係定立咗一個目標咧，就係話需要喺2025年將吸煙率咧就係降低至到7.8%，即由而家嘅9.5%降低至7.8%。咁即係話咧，就其實嚟緊仲有2年嘅時間嘅啫。 嗯， 係咪達到呢個目標咧嚇？咁嚟緊如果係政府要去到頭先講啦，一啲加煙税啊。扩大禁烟区啊，划线禁卖烟啊，甚至就系一啲嘅规管，一啲吸烟行为等等，系咪就系可以达到呢个嘅目标？喺两年之内大幅咁降低嗰个吸烟率咧，吓、咁而亦都有啲嘅统计你都见到啦。咁其实有唔少嘅烟民咧，都属于系一啲基层啲嘅市民嚟嘅。咁佢哋嘅收入咧吓，根据佢哋吸烟同埋即系收入去到统计啦。吸烟人口里面咧，咁有大约系30%咧个月入系少过10,000元，大概亦都有30%几咧系讲紧月入系10,000至20,000元啊。咁所以都唔少系一啲基层啲嘅市民嚟噶。咁如果有啲人都话啦吓，如果加烟税嘅话，会唔会对呢啲嘅基层市民，佢既然未能够及时戒烟啦，会唔会加重佢哋嘅负担咧？ 系嗱，当然另外一个反对嘅原因就系、是你增加烟税，令到啲烟咁贵咧，就会系引致好多嘅私烟啦，即系烟草嘅走私啦吓。咁但系政府咧就都提出咗一啲比较唔同嘅事实咧，就系、是、话其实就冇咩实质上证明到咧系加烟税咧系会直接导致到有非法嘅活动嘅。咁当然局长都讲啦，咁啊即系走私呢、這个。非法活动嚟嘅，咁我哋唔可以因为佢有非法活动就去唔做一啲即系合法嘅嘢嘅咁样。咁同埋咧，亦都好得意，就系有人讲话你加到咁贵，咁根本啲人如果吸烟咧都唔戒唔到噶啦，咁样点都要买噶啦，即系最多负担多啲嘅啫咁。咁但系咧就根据即系卫生署讲嗰个数字咧，就系话嗰个戒烟热线咧，其实就系、是、哦原来增加咗烟税之后咧，系更加多人咧系去求助嘅，即系话又真系。会引致到啲人系想去戒烟嘅。 嗯，好啦，咁不如问下各位听众啦。咁、大家听到咧，而家政府就住控烟策略嘅加强咧，去到咨询公众啊。咁大家有咩嘅意见咧？可以打电话嚟1872311，1872311，同我哋倾下。咁啊，杨立门啊，這个时间咧就可以请嚟政府嘅代表讲下咧今次嘅咨询内容啦。电话旁边有医务卫生局嘅副秘书长李力刚啊，李力刚先生你好。 系你好， 系 叶芳啊 Raymond， 你好，你好，系 咁都首先请你讲下，即系今次点解要就住一啲控烟策略去到咨询公众咧？因为见到其实过往一段时间嚟讲咧，那个吸烟率咧系逐步向下嘅吓，即系虽然即系而家系9.5%啦，未到目标啦，咁但系其实都系逐步向下嘅。点解需要就住呢啲加强嘅策略去到咨询公众咧？ 好啊，多谢。咁我諗呢我想講講呢，其實成個我哋個諮詢計劃呢，其實佢出發點好簡單，都係一個嘅啫，就是、希望保障市民健康。咁吸煙危害健康呢個大家都知㗎啦。咁或者我呢度講一句呢，就係、是、比較易入腦嘅。其實呢每兩名吸煙嘅人士呢，其中有一位呢就會提早死亡。咁所以呢吸煙嗰個風險、那個危險呢真係不容忽視。而控煙嘅工作呢，好似頭先講到啦，其實吸煙喺度跌，點解仲要繼續做呢？其實呢啲控煙工作呢，如果唔持之以恆呢，其實好大程度呢係會反彈嘅。咁頭先呢主持人都講咗好多即係嗰個數據啦，咁我哋都唔再講啦。咁但係有一個我想有幾點我想帶出嘅，就係裏面我哋講緊年青人同埋女士呢，都係我哋今次嗰個諮詢呢嗰個嘅重點討論嘅。咁年青人呢好多都係我哋希望保護下一代啦，當然。而年青人我哋見到好多呢都有一個另類對另類吸煙產品呢有一個好奇嘅。咁但係我哋要指出有兩個謬誤嘅，就係、是、第一，另類吸煙產品呢其實同傳統吸煙嘅煙仔啦同樣有害嘅。另外呢呢啲產品呢其實唔係戒煙工具嚟嘅。咁所以呢我哋其實呢而家呢就已經全面禁止咗另類吸煙產品喺市面流通啦。咁所以而家呢就其實大部分人都唔應該再可以買到或者喺度使用呢啲吸煙產品。所以今次呢我哋諮詢文件呢都有一個問題，就問大家其實我哋下一步係咪應該全面禁止，不論任何目的都唔應該管有呢啲咁嘅另類產品呢咁。咁另外一個呢就係我哋頭先講到女士吸煙啦。咁女士吸煙呢我哋亦都知道呢其實女士好多時候都是吸食一些有味煙、啊、 薄荷煙啊咁。咁即係今次我哋個諮詢文件咧都會提到啦，其實係咪應該禁止呢啲咁樣嘅加味煙有添加劑嘅煙咧？因為呢啲煙咧其實佢係去用一啲特別嘅味道去減低咗市民對呢啲吸煙產品禍害嘅警覺性嘅。咁所以我哋其實主要都係希望保障市民健康，特別係年青人啦，我哋下一代啦、女士啦，以至係頭先你講嘅年長嘅吸煙人士嘅。 嗯，嗱，今次其中一个问题咧，都问到好唔好吓，即系市民赞唔赞成，就系画一条线。咁呢条线以后出世嘅人士，即系讲紧年轻人啦，咁就禁止任何人向呢啲年轻人咧系卖烟。咁其实呢样嘢政府系咪决定要做嘅咧？咁而点解会提出呢个嘅咨询问题去问市民咧？系咪都参考咗啲外国嘅例子咧？有啲嘅议员都提到话啊，其实咧呢啲年轻人其实佢大过咗。先至谂哦，可能点解我嘅选择权会冇咗咧？咁你要点样回应呢啲问题 啊？哦，其实咧都系好似我头先讲啦，我哋成个件事咧都系希望保障下一代嘅。咁所以我哋环顾翻啦，即系不同地方嘅做法啦，有啲比较进取嘅，所以我哋今次咧都想即系抛出嚟咨询下大家意见，睇下。市民覺得適唔適用於香港，例如好似外地紐西蘭咁，喺一個特定年齡出世之後呢就唔應該再可以買到煙啦咁。咁呢個我哋都係希望聽下市民嘅意見，睇下對香港適唔適用，市民嘅接受程度係點呢咁。咁所以其實我哋暫時呢對呢個都係持一個開放嘅態度嘅。 嗯，咁都係喺呢一個問題上面啦，你哋就持開放態度㗎啦。咁但係嗰個設想係某個年齡，即係嗰個年份，即係以下嘅人係唔准賣煙俾佢啦。咁但係會唔會諗埋係唔俾有人提供煙俾佢？即係佢唔係真係賣俾佢，佢係提供煙俾佢，或者佢自己係管有嗰啲煙，即係佢自己藏，即係自己有嘅。總之我拎住一包煙咁，即係係咪都要非即係將佢係即係禁止咧？ 是一样啦，你讲得啱啊。其实呢度我哋咨询文件咧里边都有包括到呢个嘅。而家咧我哋个法定年龄咧就系18岁，18岁以下嘅人士咧系唔应该可以买到烟嘅。咁我哋咨询文件都有讲咧，其实系咪都应该摆埋个责任咧喺一个提供者？如果啲人唔系讲买卖嘅，佢纯粹提供啫，我提供俾一个18岁以下嘅人士一啲香煙產品，其實係咪應該都要禁止咧？咁咁呢個咧，我哋都係擺咗喺嗰個諮詢文件入邊，想聽下大家的意見。 不過提供就可能執法上面係更加困難啦，因為即係買賣都有一個係即係叫做商業嘅動作係做咗啦。咁但係如果提供嘅話，可能嗰個動作係更加係一啲私人嘅空間嗰度進行，咁可能個執法力度都會唔細嘅。 我。在執法嗰度咧，我哋當然要考慮啦。但係喺而家諮詢個階段咧，我覺得都想聽一下大家市民對呢啲原則性嘅問題，即係除咗唔俾賣俾佢，其實咪都應該唔應該提供咧咁。咁換言之，即係譬如我哋喺街度見到一個小朋友，如果佢係揸住支香煙或者食緊香煙嘅，咁我哋都好大程度可以懷疑，點解你會有呢個香煙嘅咧咁？ OK， 嗱咁不如又讲翻烟税啦吓，咁而家咧就系烟税咧就占咗香烟嘅零售价咧就64%左右嘅，咁世卫嘅建议咧就系希望嗰个嘅烟税咧占咗零售价75%，咁而家政府就问紧市民嘅问题咧就系应该用一个乜嘢嘅步伐去到加到咧就系75%呢个嘅烟税水平啊，咁其实你哋点样睇呢件事咧？即系嗱，以往都有调整过税款啦，今年年头嘅财政预算案都话系会加烟税啦。点解又会系提出呢个烟税嘅问题呢？ 我谂无可置疑咧，加调升呢个税款咧，系的而且确咧系一个有效嘅控烟方法嚟嘅。而呢个咧喺国际嘅文献咧亦都有记载嘅。咁所以我哋上次喺2月份，我哋上调咗烟草税超过30%之后咧，其实我哋见到咧嗰个戒烟查询嘅数字咧系即刻飙升嘅。咁另外咧，我都想提供嘅数字咧，我哋卫生署刚过去嗰个6月戒烟月咧，其实亦都见到同样嘅情况。就喺6月戒烟月咧，我哋处理嘅戒烟嘅电话查询咧系超过1200宗。其实系比过去两年我哋6月戒烟月嗰个成绩咧都系好嘅。咁所以我諗裏面有好多原因啦，即係包括市民對而家嗰個健康意識嗰個提高咗啦，亦都唔排除呢其實係因為真係呢個加税嘅效應呢，令到更加多市民有個誘因呢，佢覺得我都係時候要去戒煙啦咁。 咁所以见到其实加税嗰个嘅效用系有一定嘅作用噶。咁事实上咧，以往都因为即系加税啦，咁多咗人去查询戒烟啦，亦都见到个即系吸烟率咧系有稳步咁去下跌嘅。点解呢个时间即系除咗烟税之外，仲会就住咁多嘅策略方法去到咨询公众咧？其实系咪净系加税已经可能已经可以有效咁去再降低个吸烟率咧？ 我想整个控烟的工作呢，其实都不可以单从一个措施去做的。其实我们一定是要多管齐下，即是有不同的措施要一拼一套这样去做才有效的。即所以我不能够只是说我只是靠一个措施去做，一定是全方位。那今次的咨询呢，正正我们就是想在我们在坊间或者在国际上，我们看到一些方法呢，我们希望全部抛出来有个全方位的咨询，等大家呢有一个讨论的空间。究竟香港下一步的控烟工作应该是什么步伐、什么范围呢？ 我都再想问一问关于那个禁烟区的扩展的一些设想的问题。即是现在就有一定的禁烟区，即是室内很多地方都已经是禁烟，还有室外都有，譬如一些譬如巴士站都有的。如果要扩展回室外 的禁烟区，是那个准则是怎样呢？譬如说人多的地方，什么为之人多的地方呢？人流可能随着每日的时间是即系唔同噶嘛，就算喺旺區都係嚇。咁另外一個我一個技術性嘅嘢，我想問咧，就係你而家就話想即係禁止嗰啲叫做火車頭啊嘛，即係話一路擔住支煙一路行路，即係嗰種。咁其實我都唔係好明，究竟點解要禁呢一樣嘢咧？因為如果你個地方係禁煙嘅話，你無論你坐度或者喺度行，你都係禁。如果唔禁嘅咧，你無論你坐或者係企或者行，你都係唔禁噶啦。即係嗰個概念係點樣嘅其實？ 其實 Raymond 過去咧，即係好多嘅討論咧，都係講緊擴大禁煙區。咁我哋發覺咧，市民其實對呢一個擴大禁煙區咧係支持嘅。咁所以下一步咧，我哋就諗下，究竟我哋擴大到去邊一度嘅公眾地方咧？咁我哋今次咧都想問下市民啦，即係我哋覺得一啲原則咧係適用嘅，譬如話人流高啊，即係基本上你去嗰啲地方係避唔到嘅。又或者咧係一啲針對高危群組啦，譬如我哋講緊醫院、學校嘅附近嘅範圍，係咪都應該立為呢個禁煙區咧？咁至於你頭先講嗰個火車頭嗰個嘅建議咧，其實喺坊間咧，我哋喺不同嘅場合咧，都收到好多呢個意見，即係覺得好大嘅滋擾性，即係好多市民咧，其實都好怕二手煙嘅，咁所以咧，佢哋有呢、這個覺得應該要禁呢個邊行邊吸煙或者俗稱火車頭呢個嘅建議。咁當然啦，我哋都唔會即係低估嗰、那個執行嗰個難度啦。但係我哋覺得即係作為一個負責任政府啦，即係如果市民有咁大嘅意見，我哋都應該拋呢、這個建議出嚟，聽聽市民的意見。當然喺諮詢文件咧，我哋都指出咗咧喺執法嗰度咧係有個難度嘅。但係至少喺諮詢階段咧，我哋覺得都應該有一個討論，即係喺過程中咧，可能大家都會諗到一啲更好嘅方法去減低呢個二手煙嘅滋擾嘅。 呢度都想请你即系再讲多少少啦。咁系咪即系话咧，只要一个人系一路行一路吸烟，咁佢即系已经喺即系譬如喺个你哋个建议底下，系咪已经会系一个要禁止嘅行为咧？即系不论佢身处嘅地方系咪一个法定禁烟嘅范围，只要佢一路行一路吸，系咪都可能系会被禁止嘅咧？ 其實這個呢，好像剛才講的，即係好多市民都有這個建議給我們的，咁我們所以呢都想聽聽意見，但其實亦都諗深一層呢，其實這個意見都是代表一樣嘢呢，就是市民是好唔想接觸到二手煙，咁所以呢其實亦都代表呢，我們在個擴大禁煙區嗰度呢，其實可能都可以即係放膽啲去諗，即係如果市民係咁唔鍾意火車頭呢，其實亦都等於呢，我們對呢個擴大禁煙區呢，其實應該可以亦都係即係加大啲力度去做。 咁即係话，即係不係啦，即係正如你所讲，係不论嗰个地方係咪一个即係法定嘅禁烟区，咁都会係可能会被禁止嘅，係咪呀？ 当然啦，一定要跟返嗰个地方係咪一个禁烟区啦。如果佢根本就係一个禁烟区嘅，如果其实佢点样食呢，其实佢都係违规㗎啦。 OK， 咁但系至于你话即系执法都知道系唔容易啦。咁嚟紧系如果真系市民系同意呢个嘅方向嘅，咁之后会点样去处理个执法嘅问题？ 咁嗰度我諗我哋首先收集咗意見先啦。咁如果原則性大家都係有一個傾向嘅，咁、 okay. 可能我哋下一步呢就當然會諗下即係有啲乜嘢嘅執法嘅方法啦。 嗱、我哋轉頭再同你傾多陣下，唔該你先。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5: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发展局局长凌汉豪话，局方就建造业输入外劳的特别计划成立特别委员会，当中包括雇主、劳工界及培训机构各方代表，已经就计划下涉及的工种和每个工种的工资中位数达成共识。他相信首批成功申请的劳工可以在今年第四季来到香港。凌汉豪说，今次计划适用于公营工程项目，技术工人有29个工种，技术人员有18个工种，会每季接收申请。首批申请将会在今个月17号开始，希望用一个月时间收申请，两个月内审批。至於在12000個配額中，首批申請會批出多少個配額和涉及哪些項目，暫時難以估計。建造業議會正為宿舍進行改裝工程，希望10月開始啟用，時間上可配合首批外勞來港。新一期消費券將在星期日起發放，政府發言人說大約650萬名市民已經獲核實資格領取，當中包括大約220000名新合資格的登記人。屬於香港永久居民或新來港人士的現有合資格登記人，到時可獲2000元，新合資格登記人就可領取3000元。10月16日就獲發放餘下2000元。至於透過不同入境計劃來港居住和來港升學的人士，現有合資格登記人在星期日可以領取1000元，新登記人士可獲發1500元，10月16日可獲發餘下的1000元。政府將在9月1日收回粉嶺高爾夫球場大約32公頃土地。文化體育及旅遊局局長楊潤雄表示，粉嶺公路以東的32公頃土地將由康文署接手管理，並繼續開放作保育和靜態康樂設施用途。至於預留作房屋發展的北部大約9.5公頃土地，康文署將在最初階段負責管理，直到相關城規和環評程序完成後，交由土木工程拓展署開展有關房屋發展的工作。楊潤雄又說，對於香港高爾夫球會將在10月和11月舉行兩個大型高爾夫球賽，需要用到32公頃當中的土地舉行賽事，考慮到比賽需要，康文署會按實際情況借出用地給球會進行賽事之用。在北京外交部發言人汪文斌回應近期美歐一些官員提出要對華去風險時表示，中國是機遇不是風險，將中國當作風險的來源完全搞錯了對象。汪文斌指出，當今世界不合作是最大的風險，不發展是最大的不安全，不團結是最大的挑戰，中國不是這些風險的來源，恰恰是防範化解這些風險的堅定力量。以去風險之名行去中國化之實，實際上是去機遇、去穩定、去發展，本身是在度製造風險、擴散風險，沒有人能夠從中受益。他說近一個時期，多間跨國企業高管密集訪華，以實際行動支持對華合作，中方願同有誠意的各方一起加強對華合作，共同防範應對真正的風險，為世界和平和安全、全球發展和繁榮注入正能量。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5度，新界再高一两度。 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星期六仍然极端酷热，星期日有狂风雷暴，星期一和星期二有狂风骤雨，风势颇大，可有涌浪。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现时气温是33度，相对湿度6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跟你看隧道情况，红隧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车龙去到中环广场，西行过海的龙尾去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去到香港仔隧道的管道中间，红隧九龙入口龙尾在理工大学对出，东区海底隧道港岛过去九龙东行的龙尾接近东港中心。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一段比较多车，龙尾去到富豪东方酒店。窝打老道沙田方向跟住九龙塘律伦街至到九龙塘会呢一段呢比较繁忙一啲。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段挤塞，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车龙排到去康庄道桥底。新界方面，将军澳影业路去宝宁路回旋处车多，龙尾去到清水湾电影制片厂。屯门公路元朗方向近新墟一段嘅车龙去到安定村。黄珠路出去屯门公路龙尾在友爱村对出。提一提大家啦，油麻地的海皇道因为路陷，去佐敦道方向近住文昌街休憩花园的部分行车线是封闭了的，经过要小心留意了。最后要特别注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葵涌路马加烈去荃湾，宝康路宝顺路去尚德村。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改革开放大潮中，在钢铁行业闯出一片天，国剧830风吹半夏。 在钢铁业老大哥伍建设的带领之下，许半夏终于顺利进入这个由男性主导的行业。 咱们之间没有谁欠谁的，这就是一笔生意。 你跟我不熟，但我们跟钱都很熟。 国剧830风吹半夏，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30，港台电视31， 凌晨12:00精彩重温。 Yo Yo Check it out， 喂，揸车最紧要专心，交通标志就要留神，跟车唔好跟得太贴，撞埋落去你就知险，黑线前要谂一谂，道路工程就喺左紧，见到工程指示牌，喂，小心唔好揸咁快，揸咁快。道路安全议会提提你，道路工程要注意，时刻警觉莫迟疑。 言不自由，其乐满色。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杨立门。 自由風，自由風繼續傾緊咧，就係政府就住控煙策略咧，尋日開始就係展開咗公眾諮詢啦。咁、各位聽眾，無論你係咪煙民都好啦嚇，咁對於呢啲嘅加強控煙嘅建議，有咩睇法咧？可以打電話嚟18723111同我哋傾下。有啦，門啊，我哋新聞之前咧就同政府嘅代表，就係咧醫衞局嘅醫務衛生局嘅副秘書長李力剛先生咧傾緊嘅，請翻李先生出嚟先。你好。 你好，龙月芳。你好 ，Raymond。 系， 都想问多句咧，关于系禁烟区个问题啦。嗱，其实而家嘅禁烟区咧，已经系讲紧即系室内大部分地方啦，以至到譬如康文署管理嘅公园啊、体育馆、运动场啊，以至到咧就系指定嘅公共运输交汇处咧，都已经系一啲嘅法定禁烟范围嚟噶啦。咁头先你就话啦，都可以考虑系咪将譬如一啲嘅学校啊或者医院嘅室外公众地方咧，都系列埋为一啲禁煙範圍啦，咁即當然啦，而家有九成嘅市民都並不是煙民，咁佢哋當然會歡迎啦。咁但係調翻轉，有啲嘅即現時嘅煙民就會話啊，咁你禁下又多啲，禁下又多啲，咁究竟禁到幾時咧？嚇嘅禁煙區擴大到幾時咧？咁仲有啲咩地方可以食煙咧？咁你會點樣回應呢啲嘅煙民嘅諗法咧？ 咁我諗首先就係喺社會上咧，其實絕大部分咧都 不是吸煙人士，那我們都要尊重吸煙人士，希望即保障自己健康，即希望避免和二手煙 有些接觸或者被二手煙影響，所以我們都要即尊重大部分市民個的意願的。所以過去呢我們那個擴大禁煙區的範圍都一步一步這樣做，下一步呢我們在諮詢文件也都是講了，即譬如有沒有一些人流高暴露時間長的地方，即令到一些不是吸煙的人基本上他沒得避的，咁我諗對大家都明啦，即係如果我自己又唔係食煙但又避唔到嘅，咁的確係好滋擾嘅，亦都的確對自己健康有影響嘅。咁所以今次呢喺個諮詢文件呢我哋都提一啲例子啦，即係譬如話係咪學校啊醫院附近嗰個特定範圍啊，又或者天橋啊或者呢個公共交通候車區啊，咁我哋都想聽下市民嘅意見嘅。 咁即係话有啲闹市啊，譬如话即係尖沙咀嘅旺角啊铜锣湾啊嗰啲一带呢都可能要即係禁烟㗎喇， 会唔会考虑呢， 即係公开、即係公共嘅场所。 係我諗正正今次都係真係想听市民意见啦，头先我讲咗呢有啲原则嘅，即係人流高暴露时间长、基本上系无法避开二手烟嘅地方。咁、我諗我哋喺呢啲原则底下呢就想听下市民嘅意见，觉得边啲地方是符合剛才講的那些事，而我們是有個意願希望政府呢、在這方面做一些功夫。 那我還想問一問關於煙害的警示方面，你們現在有什麼、具體的即建議 的？煙害警示那裡其實、在包裝上呢其實現在已經有一個要求了、即是說在一個包盒裡面呢、要有 85% 的面積呢是關於這個健康忠告。下一步呢我們都想看看好像外國、外地 那些經驗呢，就其實是不是一個叫全煙害包裝、就是令到那個包裝呢可不可以統一化，即裏面是包括將那個健康忠告的面積再擴大啦，同埋甚至是將所有的煙仔那個盒的設計呢，例如裡面的圖案啦、文字啊嗰啲都盡量統一化，那個目標呢就是希望減少咧呢啲咁樣嘅煙盒咧對市民嗰個吸引力。 會唔會考慮好似加拿大咁每支煙都有一個煙害警示咧？ 呢度我諗我哋聽下市民意見啦，喺嗰、個即係每支煙有煙害警示，我諗都係一個可以考慮嘅方案啦、但係頭先講嗰個咧都係，譬如喺個煙盒嗰度，如果我盡量令到嗰啲煙盒是差不多一模一样的，每一个牌子都令到、市民在个烟盒那里基本上没有任何的吸引力，或者他也做不到任何的宣传作用、我想这个是、即也都很有效。 OK 好，麻烦你来江先生，多谢你啊。 好，多谢两位。 李生就是医卫局的副秘书长来的。各位听众怎么看呢？现在呢就政府就着控烟策略呢諮詢公眾，就個諮詢期就去到九月尾嘅。咁各位市民都可以趁住呢個時間向政府去發表意見啦，或者都可以打電話嚟我哋1872311嘅電話。旁邊有位聽眾林先生喺度，林先生你好， 你好，你好， 請講啊， 你好啊。咁其實咧，就我的意見咧，就唔應該話啲嗰啲細路咧幾多年之後就唔俾佢哋買呢、這個，即係呢個好似剝奪佢。你帶佢嚟呢個世界，你就唔即係要禁佢一樣嘢，咁都似乎係唔公平嘅嘢。你自己已經係享受咗咁多，咁你下一代就唔俾佢做呢樣嘢。咁其實你而家有幾多人食煙，好少人嘅。咁你禁貴貴，邊個食得起啊？咁就你仲有一樣嘢就係你全世界，你唔係話淨係我哋食嘅話，你其他國家啲人食，咁佢哋嚟到香港做嘢，咁都少不免都會有啦，攞支煙嚟食。食下咁樣，嗱咁你講話紐西蘭啊，紐西蘭佢哋嗰度禁啦，就話即係禁到唔俾賣。佢仲有天涯海角，就根本就好似咧，就喺個離開咗呢個地球，咁同我哋人類分開咗。你搭一程飛機都要十幾個鐘頭，你點樣可以同我哋香港喺呢個呢個世界嘅中心嗰度比較咧？就咁啦。 OK， 好啊， okay. 多谢林先生的意见啦。咁讲到尾咧，即系吸烟会危害健康，就当然大家都知道啦，吓会即系对于呼吸系统啊、心血管病啊，有一啲嘅咁嘅关系啊，亦都会有同癌症有关系啊等等啦。咁但系吓、即系一啲控烟嘅策略，就同一啲现有嘅烟民嘅影响，究竟点样平衡呢？以至到有啲人觉得呢样嘢系一个个人选择嚟嘅。咁同时间咧，亦都要去到关注咧，就系全民嘅健康，呢啲又点样平衡呢？ 即係呢個都係一個永恆啊， 永 恆即係關於控煙策略嘅一啲爭議嚇。哦，嗱，我哋電話繼續係1872311，歡迎大家打電話嚟同我哋傾下。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Uncle Seal again。上一集讲到榴莲，我哋讲到呢啲好似臭臭地嘅食物，好似榴莲啊、芝士啊、臭豆腐啊，或者一啲苦瓜咁啦，一啲味觉上咧唔系一啲好明显系会令到人人都中意嘅食物或者饮品。通常咧，我哋有个 expression 去形容呢啲食物咧，我哋叫做 an acquired taste。acquired a c q u i r e d acquired taste an acquired taste。咁嘅意思咧就係咧，佢唔係一啲與生俱來，我哋好自然會中意嘅，譬如甜嘅嘢咧，或者肥嘅嘢啦，而係咧有少少特別嘅味道咧，係一經過一啲學習嘅過程咧，我先至會愛上佢嘅。咁可以話咧 ，durian is an acquired taste， 或者個 expression 我可以話 it's an acquired taste，it's an acquired taste。咁或者你可以有時可以攞嚟講笑，譬如人哋問你啊，你中意你個老公啲乜嘢啊？咁你可以話其實我老公咧都冇乜特別好嘅，要花少少心機去學習先知道點樣中意佢。咁你可以話咧 ，he's an acquired taste 咁樣。好，今日就講到呢度，我哋聽日再講講同臭味有關嘅英文。拜拜。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嘅问题咧，欢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Siu on 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萧叔叔。 我系天球传 媒，我系新闻天地嘅， 我系电视台外景接制及照片都系。 我香港电台介绍你识， 今日请嚟嘅系 我系道具组组长魏仔，已经做咗16年，负责道具筹备、陈设、维修同埋管理道具仓。将4000多件不同的种类道具分门别类，要留意储存的空间，方便同事和设计师去拣。为了拍摄的效果，我们都会用电磁音加红色食用色素扮血迹，用食用糖胶扮玻璃碎片，都有很多技巧的。 公共广播95年，听见香港，联系你我。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風，自由風，繼續傾緊咧，就係政府就住控煙策略咧，去到諮詢公眾啊。咁啊，各位可以打嚟1872311，同我哋自由風，自由風傾下啦。咁啊，楊立門啊，呢個時間亦都請嚟另一位嘉賓，咁啊，加入我哋嘅討論啦。就有吸煙與健康委員會嘅主席湯修齊先生嚇，湯修齊你好。 系宇光你好 ，Raymond 你好， 你好唐生。 不如问一下啦，咁今次即政府就提出多项嘅政策，就系咨询公众，问大家赞唔赞成啦？你哋吸烟与健康委员会嘅建议系咪都全部都赞成定点样咧？ 我哋吸烟与健康委员会过去嗰几年都有10多个倡议系俾咗政府嘅，咁今次政府嘅咨询咧，我哋睇到咧，政府应该系好有心咧，系推出多重嘅措施去到加强。这个控烟政策的，咁基本上我哋嘅倡议都系 cover 咗噶啦。咁有一样咧，我做我嘅倡议嘅时候咧，都会特别系留意嘅咧，就系呢一个执法嗰度咧，喺譬如喺非吸烟区里面有市民吸烟嘅时候嘅执法咧，嗰一方面咧都需要加强。尤其是而家咧，有一啲灰色地帶咧，市民同埋個執法者咧，可能都唔清晰自己嘅角色嘅。好似喺康文署呢個管理嘅公園裏面啦，應該由康文署執法啦，定係由呢一個控煙酒辦去執法啦。房屋署管理嘅室外地區咧，其實都應該係禁煙嘅，應該係由房屋署執法。但係好似有陣時聽啲市民講咧，又唔係太清晰嘅。再加上咧，有一啲灰色地帶，好似一啲係由私人管理嘅行人天橋咧，其實邊個係執法咧？係私人管理公司咧，定係控煙酒辦咧，都唔清晰。咁呢一方面咧，我相信執法要強力，要多，同埋亦都係要清晰啦。 但湯修齊，你覺得即係以你哋嘅觀察啦，而家個執法問題究竟係搞唔清楚邊個部門去執法啦，還是根本就唔夠人手，或者係個執法力度啊，執法嘅頻密程度係根本就唔夠去到打擊呢啲嘅違規吸煙嘅行為咧？ 我諗幾樣嘢都要加強，同埋喺教育嗰度都要加強嘅。執法嘅力度啦，同埋呢個頻密程度啦，絕對係需要加強嘅。咁我 自己咧亦都係接觸過一啲房屋處嘅管理員啦，或者一啲係康文處嘅管理員啦。其實咧都發覺佢哋對自己係有呢個責任去執法，係喺呢個非吸煙區裏面執法咧，佢哋對自己嘅角色咧都似乎唔係太清晰嘅。咁對於佢哋嘅賦權咧，佢哋嘅教育咧、培訓啊等等嗰方面咧，各方面都係需要加強，先至能夠保障到我哋嘅市民，尤其是90.5%唔吸煙嘅市民免受二手煙嘅禍害咯。 嗱，通州成，我諗政府呢一套嘅建議咧，你哋絕大部分都應該係支持噶啦嚇。咁究竟你哋係有冇同政府提過其他嘅建議，而政府喺呢一份文件裏邊咧，係冇包含喺度嘅咧？ 我哋過去一幾年提同政府提嘅建議咧，基本上咧都喺呢份文件裏面都充分嘅反映咗嘅啦。所以我哋都睇到咧，政府係好有決心，係真係多管齊下嘅。咁今次係對於措施 係我想問一問嘅咧，就係而家佢哋譬如管嘅供應啊、禁宣傳啊、擴禁煙區啊等等都做得即係都好全面啦。咁有一個大嘅主題咧，就係重教育同埋助戒煙。呢一度喺個文件度，我又唔係見到好多嘅著墨，咁喺呢方面，你哋有冇啲咩補充嘅？ 其實中教育同埋助教煙咧，就一路一個 ongoing 政府同我哋教育界咧都係做緊嘅。咁我哋吸煙管委員會咧，亦都係同教育局保持密切嘅聯繫啦，希望係將一啲最適時、最新嘅煙嘅產品嘅禍害，例如呢一個新型煙啊、電子煙等等啦，同埋呢一個國際呢個世界衞生組織嘅控煙框架公約等等一啲高階啲思維嘅咧，我哋都希望喺中小學、幼稚園、高階就係中學嗰度，佢係推動到咁樣嘅話，免費戒煙服務咧，我哋一向都係向住政府咧，係要加多啲資源，不論係財政嘅資源定係人力嘅資源。咁所以呢啲其實已經係 ongoing 做緊嘅啦。咁所以我諗，希望咧今次個重點咧，可能都會係去一啲真係新啲有效啲嘅，好似擴大呢個禁煙區啦，邊行邊食要禁啦，同埋禁咗呢個薄荷煙啊等等呢啲場地，我哋會會擺多啲精神去做公眾教育咯。 我想問，再問一問一個比較技術性，即係而家話助戒煙呢樣嘢咧，因為我自己就唔吸煙啦，我就唔需要助戒煙。咁但係譬如話一個人想戒煙，佢打電話去熱線嗰度，會有啲咩服務係提供到俾佢去幫佢戒煙 嘅咧？其實而家咧，香港有唔同嘅機構係提供緊好多免費戒煙嘅服務嘅。咁當中包括醫管局啦、東華三院啦、博愛醫院啦、樂善堂啊等等咁樣。咁咧又有西醫戒煙嘅服務咧，好似用一啲取代尼古丁嘅貼啊，咁中醫嘅戒煙又有針灸戒煙，需要食中藥嘅。咁樣其實亦都咧喺譬如醫管局啊、樂善堂啊，咁佢哋都提供一啲 counseling 一啲輔導嘅服務，因為亦都有好多戒煙嘅朋友同我講話，決心係最重要嘅，即係呢啲藥物啊、呢啲針灸咧，可能有就最好，但決心係最重要。咁所以啲 counseling 係一啲服務亦都咁樣其實真係如果吸煙人士是只要有决心戒烟打去戒烟热线的话，一定是有一个免费戒烟服务可以帮到的。 我们刚才都跟政府官员谈过，就是有关于这个火车头行为即是边行边吸烟这个行为呢。政府今次都就着这个行为是不是要禁止呢，就问市民的意见的。但是就他都有提到说都明白呢，是执行执法有一定的难度的。你自己又点睇咧？呢样嘢系咪需要禁，同埋点样去執法咧？ 我自己個人包括埋我哋個委員會咧，其實收到最多市民嘅投訴，其中一樣就係邊行邊食煙呢個問題。因為喺香港始終係人口比較稠密啦，喺街上面如果父母帶住小朋友咧前面後面附近有人邊行邊食煙嘅話咧，真係避無可避嘅。咁但係礙於而家嘅法例咧，佢同不論同我哋講，或者甚至係同官員講嘅話咧，其實而家嘅法例咧邊行邊食煙，我哋做唔到任何嘢嘅。所以過去幾年裏面咧，我哋委員會一路都係倡議，希望禁到邊行邊食煙。我哋都明白喺執 行上技術有問題嘅。咁但係隨住而家科技嘅進步咧，咁我哋都知道，譬如食環署嘅一啲管理嘅督察咧，佢哋亦都會去有一啲錄影嘅裝置係裝喺佢哋嘅身上面。即係呢樣嘢除咗係警察已經有呢個裝置之外咧，咁食環署亦都有呢啲裝置㗎啦。咁我哋其實亦都係可以透過用一啲錄影嘅方式咧，去到執法嘅話，對於邊行邊食煙咧，我諗係可以考慮㗎咯。 係咪個大前提應該係要將整條街道或者係整個區首先禁咗煙先，先至可以即係去開始傾點樣去防止呢個火車頭咧？ 其實禁咗整條街道或者大嘅區啦，好似我經常用嘅例子就係旺角嘅彌敦道啊，或者係銅鑼灣一啲比較真係多人嘅商業區或者住宅區嘅話咧，嗰度其實咧絕對係值得考慮係作為一個全面禁煙嘅。咁咧喺我哋祖國亦都有例子咧，譬如喺上海啊、北京一啲步行街一啲比較真係比較市民多出去玩、出去流連嘅地方嘅話咧，佢哋亦都係全面禁咗煙，咁亦都係有先例可援噶啦。 今次嘅諮詢咧，政府都有提出咧，就係一個問題，就係話應唔應該好似一啲嘅外國例子咁樣，係劃一條線？呢條線以後出世嘅人士咧，即係啲年輕人啦，咁就任何人士都係唔可以向佢哋賣煙嘅。咁就呢個參考嘅例子就係參考新西蘭啦嚇。咁但係其實就都見到新西蘭咧，佢個控煙嗰個嘅環境又同香港有啲唔同，即係譬如人哋仲有一啲嘅另類煙草產品，譬如係加熱煙咁樣。咁同香港嗰個環境又有啲唔同，咁你覺得個參考價值有幾大？喺香港係咪需要做呢樣嘢呢？ 其實我哋委員會一向都係倡議咧，有呢一個劃線嘅舉動咧，係一個好嘅政策嚟嘅。因為我哋做控煙政策咧，最希望做到嘅咧，就係盡量喺青少年嗰度截龍，即係用盡方法咧就唔希望年青人加入吸煙人士嘅行列。咁而如果已經係有上咗煙癮，可能係中年啊，或者係成年長者等等嘅話咧，我哋就用盡方法去到鼓勵佢哋戒煙啦，包括可能係增加煙草税啦，包括係增加呢一個免費戒煙嘅服務等等咁樣啦。咁其實香港嘅而家中學生嘅吸煙率咧係 1.2% 咧，全世界嚟講係一個相對非常低嘅水平嚟嘅。咁所以我哋覺得咧，香港絕對係有條件咧係可以喺一個年青人一個某一個出生年齡嗰度劃線咧，係令唔俾將來有人再向佢哋合法賣煙咧， 你覺得條線應該點樣劃啊？ 呢一條線咧，其實咧就好似我哋都覺得咧，我曾經係倡議過係2009年係劃呢一條線嘅。咁但係呢， 即係而家大概14歲嘅年輕人就冇得再賣，就係冇得再人哋向佢賣煙啦嚇。 係啦， 點解咁劃？你點解唔劃到2015啊咁樣咧？ 我哋曾經咁樣劃過咧，都係希望。其實當時我亦都係講過咧，個原因咧就係希望咧，因為呢一班朋友2009年出世嘅朋友咧，去到2027年嘅時候咧，就啱啱係18歲，咁亦都啱啱係呢一屆政府任期嘅最後一年啦。咁我亦都係好希望呢一屆政府咧喺個控煙政策裏面咧，真係可以盡量去賣向無煙香港，所以嗰陣時係咁樣係咁樣建議嘅。但係當然啦，透過今次公眾諮詢啦，我哋亦都係希望凝聚多啲公眾嘅共識啊，同埋做多啲公眾教育，係關於劃線呢個情況噶啦。 好，唔該曬湯修齊，多謝你嚇。湯修齊就係吸煙與健康委員會嘅主席嚟嘅。我哋電話1872311，有位邝先生喺度。邝生你好， 系陆宇光，杨立梅， 系你好。 我對於今次控煙辦或者話政府咁有決心去做一個所謂控煙咧，我非常之支持。但係我覺得嘅力度係唔夠。正如正話講咧，其實我係一個曾經做過中學嘅老師同埋小學老師咧，我哋一路都教啲小朋友係唔應該吸煙。但係如果你仍然係咁樣慢，即係咁慢去處理嘅話咧，其實係冇辦法解決問題。我一個要求嘅啫。政府全面立例吸煙刑事化，你同吸毒冇關係，點解吸毒可以係犯法，而吸煙可以唔犯法呢？ Okay， 因為你而家你咁樣落，你咁樣落去咧，其實你係助長緊一啲人咧，係令到啲年青人咧以為吸煙咧 都仲係可以嘅。仲系被美化嘅。 好多谢晒邝生吓，而家有近600,000名烟民啊，咁啊又唔知大家会点样睇呢啲嘅建议啦。好啦，我哋听一次六点前嘅交通消息。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讲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税务大楼，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车龙排到香港仔隧道管道之内。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是排到去近佛光街桥底，东隧港岛过去九龙东行的龙尾北角警署，西隧的九龙入口窝打老道龙尾排到去映月台，龙翔道上西隧的龙尾去到新光中心。比较挤塞的呢就是屯门公路元朗方向近新墟一段车龙去到安定村，另外青山公路南地段元朗方向近福亨村路的车龙排到兆康苑。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杨立门。 时间是傍晚的6:40，继续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咁杨立门啊，我哋继续讲讲咧，有关于政府就住控烟策略咧，去到咨询公众嘅问题啦。咁就问咗大家咧，就系好多嘅问题啦，包括咧就大家觉得应该点样去加呢个烟税咧，个步伐应该系点样咧？咁另外就系应唔应该再扩大禁烟区咧？应唔应该就系禁止一啲嘅烟草产品嘅口味咧？吓，即系唔俾佢哋加入一啲薄荷啊、水果嘅口味咧，系应唔应该禁止一啲嘅宣传嘅一啲展示烟草产品嘅一啲方法咧？仲有就系、是、即系譬如话系应唔应该禁止啊？就系、是、一啲嘅人咧去到卖烟草产品咧俾年轻人咧等等，咁去问大家呢个意见噶。咁各位听众咧可以打电话嚟1872311，1872311同我哋倾下。咁啊有立文啊，听下听众意见啦、 嗯啊。 有一位听众叫 Angel 喺电话旁边啦吓 ，Angel 你 好。你好啊， 请讲。 系我咧，廿几年前都戒咗烟噶啦。 系。 咁啊，我都系食咗好耐。咁我身边好多朋友，冇戒嗰时又患咗啲肺啊、啲癌症啊，同埋咧唞气又好辛苦啊。跟住咧，其实我应该今次政府应该早啲做。即系我讲个原因啦、啊，戒咗烟啦。我都戒几次，但你有心一定戒到嘅。 可唔可以讲下咧？你结果成功戒烟嘅关键因素，即系咩令你下定决心吓，即系一定要戒烟咧？ 因为我而家都70岁啦，咁、我身边好多朋友见到佢咧，又系食烟食到好耐，个个身体又好差啦，嗰、那个气管又好差啦，同埋咧又即系好多病啦，你根本啦。我覺得戒咗煙食嘢又甜啲咧，同埋又冇咁燥啊，同埋我有啲朋友仲要食咗40-50年煙都可以戒嘅，即係仲有一樣嘢，我仲要提住，即係唔好啲學生而家咧，我見到有啲學生咧5-6年吸煙食煙啊，偷偷地食煙，尤其是而家啲咁嘅嗰啲咩煙咧，根本咧嗰啲係未。即系唔使用火嗰啲叫电子烟啊， 电子烟啦、加热烟嗰类啦 吓，系啊，仲、有啊，你根本你食烟咧，啲人一路行一路食，或者喺某个地方食咧，根本啲沙漠度都会有啊，同埋有啲人咧唔食嗰啲，一闻到就吸噶啦，所以佢哋咧，我觉得有啲人咧，佢自己咪喺几食，点解要去出去食？同埋頭先有一位某個先生咧，佢講嘢我好反對。佢話點解啲少年嚟到你唔俾佢買煙啊？大佬而家唔係營養品嚟啦，係傷害，同埋對政府嗰度咧醫療好犀利，同埋傷害佢哋嘅。佢講嘅嘢又話以前又俾帶佢嚟呢個世界，以前啲人可以食，而家唔可以食。而家應該小學開始。同埋有一位老師講得啱，食煙係即係當佢一種即係咩啊 泛化一種，尤其是年輕咧，唔俾佢買煙。總之我講啦，唔食煙好，同埋啲人好自私，話佢哋話我哋唔俾佢食咧，即係好似我哋以前咁，你食你咪喺企食咯，你好傷害人咁啊。同埋、我身邊好多個都係，即係幾廿年都係食完煙之後，個個都一係咧眼肺癌， 明白明白， 一係咧，總之。听我政府做呢样嘢啱嘅。 好多谢晒 Angel 呢位听众嘅意见啦。咁佢就话真系见到身边嘅朋友，可能即系食咗好多年烟，出现身体毛病啦，咁先至咧系有个警觉性啊。咁但系即系当然唔希望去到呢一步咧，呢啲食烟嘅朋友先至注意到嗰个吸烟嘅危害啦吓。咁、其实大家都知噶，即系伤害身体嘅吓，对，一定系有害健康嘅，亦都咧会令到咧我哋嘅医疗系统负担系多咗嘅。咁但系我哋点样去到令到呢啲嘅烟民可以快啲去到意识到个危害同埋戒烟咧吓？好啦，听到位听众有张先生喺度吓，张生你好。 你好，你好，主持人系 系 你好，你好， 请讲。 你好， 我系同意政府加紧嗰个禁烟政策推出嘅。咁但系作为香港市民咧，我都唔希望任何政策咧都唔可以太偏激。你譬如禁烟咁啦。头先嗰位听众讲话刑事化提高到咁犀利啦，冇嘢嘅。咁你想搞活个经济啊，同埋吸引多啲专才哇、或者游客啊，咁啊一定减少噶啦。点解咁讲咧？嗱，譬如好近，大陆深圳唔使讲啦，嗰啲即系台湾讲，我去高雄讲。那個法例規定有瓦遮頭的人在那裡吸煙就算犯法的、但是很靈活的東西人家都是禁煙的、但如果是這麼偏激呢，任何政策你定得太偏激呢，一定是有反效果的、 okay， 即不可以看得太偏激、是有人吃了是有癌症、但是有些人好像我外父那樣九十多歲長期吃煙的、都不是因為食煙已經過身嘅，即係呢啲唔係話咁絕對嘅，即係話吸煙就肯定唔好嘅啦，我都同意。但係你定呢啲政策咧，一係就禁咗賣佢就算嘅啦，唔俾賣。 好多謝曬阿張先生嘅意見啦。嗱，即係當然啦，吸煙咧其實好多嘅科學研究咧都證明咧，咁係對一啲譬如係心血管疾病啊，或者係癌症嗰個嘅關聯度嚇、即係當然唔係話個個都會因為呢啲相關嘅 關聯度高嘅， 係關聯度係高嘅出現嘅。 但係你唔可以將佢視為一種毒品咯嚇，因為全世界都冇邊度係即係刑事化嘅吸煙，我覺得。 至於張生講到話，即係咪管有？都唔得咧，咁而家正正就係政府問緊咧一啲嘅問題咧，可能同管有都有關係喎嚇，即係講緊話，譬如一啲另類吸煙產品，之前討論過嘅電子煙、加熱煙，而家就禁咗入口啊，禁咗賣啦，咁但係管有咧，管有會唔會都應該要禁埋咧？咁呢個變咗就係可能係一啲即係吸食呢啲嘅產品嘅人士，都可能咧喺即係呢個禁令之下咧，會係違法噶咯。大家希唔希望要禁埋管有呢個動作咧？ 我諗佢係講緊係咪會多數講緊嗰個年齡嗰、那個劃線嗰樣嘢咧？因為而家你十八歲以上，你都可以隨便即係買煙吸煙噶嘛應該冇嗰個管有個問題嘅，但係即係如果真係劃咗條線，你零九年之後出生嗰啲，你就真係唔止話唔可以賣俾佢，而係即係佢管有都唔得咁樣。 OK 嚇，咁大家可以討論一下咧，即係究竟嗰個禁煙嗰、那個控煙嗰個策略咧，應該去到乜嘢嘅程度啦？聽到位聽眾先，有張女士喺度，張女士你好， 你好啊， 係請講。 即係咧，我哋又住喺啲舊式嗰啲廉租屋。咁咧，出边有个骑楼嘅，咁嗰个烟民咧，到时到后啲夜晚黑咧，佢就喺个骑楼嗰度就吹烟啦。咁嗰啲烟咧就成嗰啲风势啦，吹咗入嚟，咁我哋咧就系唔能够闻到嘅，公鼻乸嚟。咁就好辛苦啦，系咪啊？如果你投诉佢咧，我就怕佢报复，因为我哋住喺楼下啊嘛，喺楼上淋啲水啊，嗰啲来脸啊又叫我哋点啦。咁所以我希望政府咧。就逢親啲廉租嗰啲騎樓啊，同埋嗰啲酒廊咧，就唔俾佢哋食煙，咁就好啦。 OK， okay, 多謝曬張女士嘅意見啦。正正咧就係、是、政府都講到話咧，其實一啲基層市民咧就係、是、因為佢哋嘅居住環境嘅關係咧，佢哋如果有人吸煙嘅話咧，即係嗰個二手煙嗰個禍害咧係特別去犀利嘅。咁、所以咧呢個都頭先張女士都講到啦，佢哋嘅居住環境可能係會令到二手煙嘅影響係更加大嘅。咁、所以嗱，而家就係一啲譬如係一啲室內嘅地方啦嚇，咁都會係就算係一啲嘅私人地方嘅一啲後樓梯啊等等咧，都係禁止係食煙嘅。咁但係即係譬如話呢啲真係住宅區啦咁樣，咁究竟禁煙個範圍又應唔應該再一步去到加強咧？ 其實呢位聽眾嗰個意見都可以考慮一下嘅，當局我覺得嚇，因為而家你話私人地方即係佢禁煙咧，係會有啲難度嘅。但係你畢竟你公屋嚟講，你都係即係政府嘅地方嚟嘅呢個，咁係咪都應該可以考慮喺所有啲公屋嘅即係公共嘅地方啊嚇，就可以真係禁煙咧？咁呢個可能都可以考慮下。 嗱，我哋電話18723111，咁各位聽眾咧繼續可以打電話嚟講下咧，就對於控煙策略嘅意見噶。咁啊，楊立滿啊，咁啊，關於控煙策略咧，咁啊唔單止一班嘅煙民啊，或者係受住吸煙嘅影響嘅市民咧，可能會關注呢啲嘅問題啦。仲有一啲嘅人咧都會關注到喎，就係、是、暴販啊嚇。咁因為咧就好多嘅暴販咧，其實而家咧都好靠呢啲買煙咧去到維持佢哋嘅收入嘅。咁如果係去加煙税，或者係令到嗰個吸煙嗰個係成本係多咗啊、麻煩咗啊、少咗人買煙啊，會唔會都對於暴販嘅生計有影響咧嚇？咁、呢個時間咧，我哋電話旁邊請嚟香港暴販協會主席林長富啊，林長富你好。 系你好，你好， 系点样睇今次政府呢啲嘅控烟嘅策略嘅一啲咨询问题啊？ 政府长期都会觉得佢哋会推出呢啲咁嘅控烟策略嘅。咁嗱，我哋业界唔系唔支持政府嘅控烟策略。喺正面嚟讲咧，你话佢今次话要扩大呢啲吸煙區啊，非吸煙區啲咧，我哋唔反對嘅。但係佢有啲政策咧，我就覺得就太過唔貼地咯。 好似乜嘢？ 例如佢話一個年齡層嘅市民係唔可以賣煙俾佢。咁我都想問一問政府，佢點樣幫我哋呢啲咁嘅從接前線銷售嘅小商販去執行咧？ 不如问一下啦，而家其实卖香烟啊，对于暴贩嘅收入嚟讲系占咗几多嘅比例嘅咧？ 其实卖烟系占我哋暴贩嘅生意啊，我谂都超过一半或者六成以上。 系， 因为其实而家我哋暴贩基本上都冇咩可以卖。 咁其实你哋而家卖烟嘅时候，你有冇去即系查一啲即系顾客嘅身份证嘅？ 其实咧。我哋咁多年啲暴販同業咧，喺對於執行呢、這個18歲以下，我哋唔買煙咧，我哋係不嬲都好一個好清晰嘅指引。就係、是、我哋見到啲着校服嘅年輕人啦、或者我哋目測佢係唔夠18歲咧、我哋都會勸佢唔買煙俾佢哋。呢個係我哋不嬲暴販咧，都係将呢个咧视为我哋一个操守。 咁其实佢而家政府当然佢未有决定啦。咁但系佢嘅呢个建议就话，即系2009年即系之后，即系出生嘅人咧，你就唔可以买烟俾佢啦。咁嗰个嘅影响咧，就应该会系即系我谂逐年即系增加啦吓。咁但系就唔会话一下子令到冇人买烟嘅吓。即系只不过就系你而家今年咧就唔可以卖俾你任何时间都唔可以卖俾14岁以下，出年就唔可以13岁啊都唔得啦咁样，即系一路咁样去。即系去递增嘅吓，咁即系对你哋嘅影响都唔会话一下子嚟得太过即系严重嘅，系咪？会唔会你有都有一个适应期咧？你哋，因为佢个终局就系话全世界几廿年之后就冇人可以即系卖烟俾佢啦，咁样。 呢啲我系我咪话系一个制定政策，佢哋个长远方向性唔强咯。 OK， 呢个政策基本上系执行，即系执行唔到咧。其实是扰民的， 即係你諗下喺一個而家咁嘅節奏，即係社會度，如果一個年輕人你望埋佢，你又唔知佢幾多歲，係咪？咁你會唔會可以叫佢出示身份證證明佢幾多歲，先至買一包煙俾佢 ？OK。不如同你傾下煙税嘅影響啦，即係今次政府咧都講到話咧係要同世衛建議嘅煙税佔咗香煙零售價75%呢個目標咧，係要去到呢個目標係要睇齊嘅。其實過往咧都試過加煙税啦，即係譬如今年嘅財政預算案都宣布過要加煙税啦。對上兩次咧就係2011、2014年咁。加煙税對於其實你哋報販賣煙嘅收入嚟講有幾大影響啊？ 梗系冲击好大啦！其实今年二月份加烟税之前咧，我都同政府反映咧，我话如果你喺而家呢啲非法烟、白牌烟咁猖狂、咁猖獗嘅情形之下咧，你去将呢个推动高烟税呢个政策咧，只不过系将啲市民佢哋本来买完税烟而推佢哋去买呢啲嘅。非法煙，我哋今年咧，睇到個數字咧，你睇下舊年其實拉到嘅即係出獲嗰啲非法煙咧，7億3000萬條，但今年頭七個月咧已經係4億3000萬條。點解可以出獲咁多呢啲非法煙咧？就因為越嚟越多不法分子做啊嘛。咁點解你哋政府唔喺重中之重係解決咗而家市面上咁多呢啲非法煙？然後先至將煙税呢樣嘢去睇翻煙税係咪有作用呢？如果你只不過無止境咁加煙税，你唔同話世衛建議75%，你就當作為佢係一個必定嘅法門啊嘛，佢建議啫嘛。咁你有冇諗過香港呢個地理嘅環境點樣對付呢啲不法分子去走私煙入嚟香港呢？你而家成個區域性嚟講，澳門內地嘅煙税都係相對比香港低。咁你加咗煙税，係咪真係市民係一定要食鹽水煙？如果香港政府你能夠有效打擊而家市面上嘅五槍嘅非法煙，市面上係冇非法煙，你加煙税，煙民佢要買煙就要付出鹽税嘅代價。咁呢樣嘢，你用煙税嚟控煙，無可厚非。 不如都講下咧，即係其實譬如每次加煙税，即係以今年財政預算案之後為例啊，咁其實宣布咗加煙税，對於嗰個賣煙嘅收入會有幾大影響啊？你哋觀察到係點？ 我哋報反跌咗30%-40%咯， 冇30%-40%， 因為我哋賣緊係鹽税煙，係成70-80元一包啊嘛。 係， 但係你而家隨街見一點心紙啊，網上嗰啲兜售啲煙啊，佢仲係做緊30元又有，40元又有，即係佢哋係賣緊我哋一半嘅價錢。咁你諗下經濟咁差，啲煙民佢哋食煙係咪好容易俾佢引落去買呢啲非法煙？ 嗱，如果真係加煙税到世衛嗰個目標咧，咁嗰個零售價咧就相信一定會超過100元噶啦。咁你自己接觸啲顧客多啦，其實佢哋即係價錢對佢哋嚟講嗰個因素決定有幾大咧？ 佢如果真係加咗100元咧，我諗咧，我哋呢、這個小商販呢個行業咧，係根本冇生存空間嘅。即係根本上，我哋而家用我哋嘅手法嘅小商賣物販賣緊嘅價錢，同市面上而家呢啲咁嘅不法煙爭咗一大橛嘅價錢。咁你又唔對付到呢啲不法嘅煙、白牌嘅煙，咁我哋只有根本係坐喺度坐以待斃。 明白，好啊，多谢晒林长富先生啦，多谢你吓。林生咧就系香港报贩协会嘅主席，咁佢头先都引述咗个数字啦，就话2022年咧海关检获嘅未完税烟嘅数量咧就系7億3000多萬支啦，咁啊创咗咧就系有纪录以嚟咧单年计检获量嘅新高啊。咁呢个检获量嘅新高，即系究竟系讲紧海关嘅执法打击工作系更加有效啊，定系其实可能即系只系即系我哋可 可能只是發現到更加多的呢啲走私嘅活動咧？ 呢、這個真係唔知啊，因為好多時啲案件增多咧，可能係因為個力度加強咗、嗯，所以就啲案件就即係俾人見到係多啲嘅。咁但係我覺得要打擊呢啲咧，除咗海關之外，都要嗰個罰則要夠。夠有阻嚇性先得咯，咁、似乎可能即係法庭即係嗰個即係法例所限，未必可以判得咁嚴重啦。 好，呢、這個時間電話旁邊有位聽眾阮、先生啊，阮生你好， 係你好， 係請講。 係啊，我實喺意見咧就話，而家咧公屋啊吸煙咧，阿伯咧阿叔咧就好嚴重嘅，坐喺樓下肆無忌憚咁食煙。 嗯， 但係啲管理員咧真係吹佢唔正。刮下佢又照食，刮下佢即系软皮蛇照食。嗱，疫情之前都系咁食，到依家我投诉到依家都系咁食嘅。 嗯， 几年喺度食，食得抌喺后楼梯。咁疫情之前咧，疫情嘅时候咧，我哋行楼梯噶嘛。行楼梯咧，佢一睇到佢咧喺度楼梯度食成堆烟头，有时攞个水樽装住添。 嗯， 咁啊打电话管理处咧，管理处嚟处理就好慢嘅。 嗯， 因为佢唔系执法者，知道咧吹佢唔正。 嗯 啊，咁咧就喺楼下咧。喺德嗰度啊，啲地盤啊，周圍咧好多嗰啲地盤工人走去啟德嗰度咧食飯，啲晏晝咧熱個頭走去下邊咧，屋村下邊咧遮陰啊嘛食飯嘅，食飯唔緊要，喺度周就坐喺度肆無忌憚咁食煙，食緊煙頭啊周圍抌，包括呢度，仲有兒童醫院嗰條行人天橋啊，附近有條行人天橋噶嘛，一早翻工地盤攞個個咧丟住支煙，成個火車頭。 OK， 我哋跟住系啊，我哋跟住佢行出行入行，跟住佢后边度，哇！啲烟啊多到不得 了。 好，好，时间关系啊，同阿阮生倾到呢度先，多谢你嘅电话。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杨立门。 时间嚟到晚上嘅7:10，继续自由风，自由风嘅时间。 杨 立门啊，呢次咧讲下有关于喺日本咧，咁啊计划即将会排放呢个福岛嘅核废水啦。咁究竟同食物安全嘅关联啊，个威胁又有几大咧吓？咁啊嗱，寻日咧就系特区政府就公布啦，咁就话为咗确保香港嘅食物安全同公众健康啦，咁就话咧一旦咧系日本方面咧系开始排放福岛嘅核废水。就會即時禁止10个都县嘅水產品進口啦。咁10个都县咧，就包括東京、福島、千葉、栃木、茨城、群馬、宮城、新石、長野同埋崎玉嘅。咁水產品啦，咁就包括係大家都即係香港人都好中意食嘅日本嘅魚類啦，其他嘅各種嘅海鮮類啦、貝殼類啦，咁仲有咧就係海鹽啦同海藻咧，咁都係咧呢個將會被禁止入口嘅範圍嚟嘅，葉立滿。 嗯，係啊，而家未實行啦，因為都要睇下日本係咪真係好似佢哋宣稱咁樣咧，係會真係付諸行動啦，將呢個核廢水傾入即係大海。咁其實而家對日本嘅水產品咧都有一定嘅即係限制㗎啦，即係福島加埋附近嗰4个县咧，即係嗰啲嘅水產品咧，其實都係要需要好嚴格嘅即係輻射證明書啦，先至可以咧係即係入口香港嘅，亦都係有即係嗰個抽查等等嚇。咁但係如果真係好似即係政府咁講咧，就唔係抽查添㗎啦，所有咧都要禁止入㗎啦，即係頭先講嗰10个即係縣都縣啦嚇。咁因此咧就都好多香港人都會覺得有影響啦，因為香港人好中意食即係日本嘅食品啦，因為香港都係全世界即係進口日本食品啦、農產品嘅即係第二大嘅市場嚟嘅。即係除咗中國之外，咁所以咧就除咗市民之外，亦都可能係即係餐飲業啊，都可能都會有影響嘅。 嗯，咁或者有啲人問咧，咁水產品以外嘅嘢又點咧？咁其實而家已經有相關嘅措施係做緊㗎啦。咁因為咧，2011年啦，咁日本嘅核電廠嚇，咁就發生咗核事故之後咧，咁其實香港已經進行咗一啲嘅措施㗎啦。咁包括咧就講福島等等 個月咧，佢哋嘅蔬菜啦、水果、奶同埋奶類嘅飲品咧，已經係禁止咗入口噶啦。咁、至於福島附近嗰四個縣嘅咧，就係、是、一啲嘅食品咧嚇，咁、就由咧嚇呢、這個嘅日本需要有日本發出嘅輻射證明書先至可以入口啦。咁而咧，源自於頭先講嗰五個縣嘅冷凍啊，同埋野味、肉類、家禽等等咧，亦都需要有咧係日本當局嘅輻射證明書啦嚇，咁先至咧可以入到嚟香港。咁呢啲嘅措施咧，咁喺排放核廢水之後咧，都會維持不變嘅。咁、而其實咧就係鑑於咧近期即係日本都計劃緊去到釋放呢啲嘅核廢水啦。咁其實咧就上個月啊，食環署底下嘅食安中心咧已經係全面提升咗咧，就係所有日本進口食品嘅檢測噶啦。咁就將會檢測咧就是、所有由日本入口嘅水產品，同埋咧加強檢測咧就是、相關嘅加工食品嘅。不過咧嚟緊即係如果一旦係開始呢個排放計劃咧，咁就禁曬十個都縣嘅水產品入口咧。咁呢、這個頭先都講啦嚇，咁、都相信咧會對於即係呢啲食品供應嘅咧都會影響幾大啊。 嗯，係啊嚇，咁都要當然要睇一睇嗰個嘅即係科學證明啦。咁都唔排除即係如果跟即係真係實行咗之後，咁政府就一定係會加緊係去即係抽驗即係呢啲嘅食品啦。咁如果真係一個時期之後係覺得啊，原來都冇事喎，咁我諗政府可能都應該要即係考慮放寬翻嘅。不過即係我諗，因為而家呢樣嘢都係畢竟係一個新嘅事物嚟嘅嚇，即係未試過人咁樣即係倒啲廢水入海嘅。咁所以咧都要即係比較安全少少咧，都係要係謹慎啲咧，係可能係即係更加好嘅，我覺得。 咁都估計咧，呢個嘅排放核廢水嘅計劃咧，可能會維持咧就係30年咁耐嘅時間。咁究竟係咪嚟緊嗰30年都要禁曬呢十個都縣嘅水產品進口咧？咁、今朝早環境及生態局局長謝展環咧，都喺接受節目訪問嘅時候都講到話會睇數據嘅嚇，都唔係話真係鐵板一塊，會睇數據咧，會考慮放寬或者收緊相關嘅限制措施。咁但係咧，如果情況係比想象中惡劣嘅話咧，政府會擴大禁令嘅緣分嘅，咁所以呢個禁令咧，其實就都會咧會有調整嘅空間嘅嚇。 冇錯， 嗱睇翻咧呢一個嘅措施啦，咁都同內地去比啦。頭先都話內地都入口更加多嘅日本水產品啦。其實內地咧嗰個措施咧更加嚴格嘅嚇，因為內地咧就禁止曬頭先香港講嘅十個都縣嘅食品係全面禁止嘅。咁而家香港淨係禁呢十個都縣嘅水產品進口啫，其他咧係都係如果有一個輻射證明書啦，咁以及係香港呢邊咧加強抽驗咧，其實都可以入口。咁其實香港即係換言之咧，其實都全部都形容咧，咁香港呢個措施咧，其實比內地嘅措施係略為寬鬆嘅。 略為寬鬆嘅嚇。咁啊，當然啦，香港嘅有關當局咧，環境局都係講咧。即係而家咁樣去驗咧，點解要咁謹慎咧？因為日本雖然亦都得到即係國際原子能即係組織嘅有少少背書啦嚇，咁但係咧就佢話有一個過濾嘅系統喺度，咁但係咧呢個過濾嘅系統咧都好難保佢係唔會有啲出啲咩事故嘅，即係要為期30年咧，即係要幾時即係嗰個出咗呢個事故嘅時候咧，咁就會有一啲真係有一啲漏洞會發生啦嚇，咁就會構成呢個危險。咁所以都系即系政府而家作出呢个行动咧，系即系保障香港嘅市民嘅健康。 嗱，我哋电话系1872311啦，咁啊好多嘅香港嘅餐厅啦、零售商啦，都有入口日本嚟嘅水产品以及其他嘅食品噶。咁香港人都有唔少人咧，就系喜爱食呢啲嘅产品啦。大家点睇呢个嘅即将会出现嘅一个禁令咧？可以打嚟1872311同你倾下。嗱，电话旁边咧就请嚟一位香港日本食品及料理业协会主席吴德晓啊，吴德晓你好。 是主持你好。 是好。 可不可以讲一下即是你哋业界呢，其实现在即是香港都真的入口不少的水产品啦。有几多是即几多成啊是涉及这个禁令包括的十个都縣的呢？ 是如果你讲到几多成呢，都好讲睇你返啲乜嘢类型的产品，譬如话是都要睇返啲咩鱼啊，睇啲咩贝类啊，或者干包啊，咁就会讲就系嗰个都产地都系好唔同嘅，咁所以好难一概就话系即系啦，有啲咩嘢系几多成啊咁。 咁会唔会话即系都讲到譬如最受影响嘅一啲食品类别又会系乜嘢咧？ 我諗最主要都係鮮魚啦，譬如話係一啲我媽卡西用嗰啲嘅一啲壽司用啊、刺身用嘅魚類產品咧，個影響會係較為最多，同埋有機會係嗰啲乾包啦，因為乾包就係、是、正正就係可能係嗰一刀九元入面嘅來源係最多嘅。 嗯，系。咁除咗鱼类，即系譬如甲壳类嘅嗰啲，系咪都好受影响嘅？即系带子啊、生蚝啊、龙虾啊嗰啲。 生蚝可能会有少少影响，不过如果你系急冻蚝啊，通常都系喺翻南边，譬如广岛嗰边较为主要系、主要生产地。咁其实都离福岛都有1000公里以上嘅。咁当然亦都唔系喺今次受犯受检受控制嘅一刀九院范围之内，所以。蚝类就应该个影响唔太大嘅。 嗯，咁你 可唔可以想象，即一旦系禁咗呢十个都县嘅水产品进口嘅话，咁对于香港嘅餐厅啊、零售业界有几大影响呢？ 系咁就因为政府都叫做早公布咗嗰几个月份嘅名啦。咁、其实我哋入口商又好，零售啊、餐厅啊都。已經可以作安排，就喺呢呢十個地方以外嘅地方去揾一啲產品翻嚟嘅，咁所以喺供應嗰方面咧，應該就唔會有太大嘅影響。咁但係喺個價錢嗰方面就會可能有少少壓力啦，因為都講緊要離開譬如話東京，咁要離開東京嘅時候，你譬如話喺北海道揾到啲相關類似嘅魚。咁但係你要由北海道再運返去東京，再係經東京嘅機場嚟香港嘅話呢，咁各日本內陸嗰個運費其實係會增加咗嘅。咁所以喺成本嗰方面呢，短期應該係會有上升嘅壓力。咁但係喺長線嚟講，我諗再加埋依家啲 yen 其實都係低水位啦。喺整體嚟講，其實個影響希望就唔會有太大啦，只不過最擔心，我哋都係最擔心就係啲市民對日本食品嗰個信心係要用時間先係可以恢復到，咁呢個係我哋業界最擔心嘅一樣嘢。 係，咁其實係咪係無論喺日本任何地方即係、出產嗰啲水產咧，通常都要運翻去東京先至可以出口嚟香港呢？如果係咁嘅話，另外一個問題就會係即係而家啲轉運嘅即係水產又點樣去監察呢？ 系，咁转运嗰度其实有好多都系经最大嘅机场，当然就喺东京嗰边啦。咁、其实九州嗰边亦都系一个好大嘅水产嘅一啲出产地啦。咁、当然九州亦都有个机场，咁就系直接嚟香港嘅。咁每日都有航班嚟香港啦。咁、所以应该会有好多一啲入口商都会转过去喺九州搵啲九州上嘅水产。用九州机场就运嚟香港，咁、当然你哋担心嘅就系话，咁啲鱼冇养型噶嘛，咁呢个就系、是、就会系一啲入口商嗰边就要提供翻一啲相关嘅文件，就系话好啦，咁呢条鱼究竟系喺边度捞上嚟嘅，咁呢啲相关嘅文件就要交俾食安中心嗰边去检阅啦，咁同埋其实依家其實唔代表話你係北海道啲蟹咁就可以直接過嘅。其實香港政府已經係實行咗一個，就係話所有日本嚟嘅水產嗰都要係經過呢個輻射測試嘅。咁所以其實都我覺得係，如果係政府亦都有做呢個把關工作啦，做得好嘅時候，咁我諗喺香港食到嘅日本食材，其實大家都唔需要擔心，因為都已經係驗過曬。 即係而家嚟講已經係全部要驗㗎啦，即係日本嚟嘅水產。 而家五月中係。冇错，五月中政府已经系做紧呢样嘢噶啦。水产系所有日本嚟嘅水产咧，都要经过呢个辐射嘅测试，而系仲要系咩？喺譬如话机场又好，船运又好，要佢哋做完个检测，出咗个安全嘅报告，我哋先又可以即系放行嘅啲货系。 嗱，头先你都话有唔少嘅产品，水产品啦吓，咁系经东京转运嚟香港噶嘛？咁其实咧，有冇问过政府嗰边，就系话经东京转运系咪都会落入，即系本身佢可能嚟自北海道啦吓，咁但系经东京转运嚟到香港，会唔会都成为咗被禁嘅范围咧？ 系呢、這个我哋都有问过政府嗰边嘅，咁佢就话总言之，你系有一份即系可以证明到你嗰件产品系唔系喺嗰一刀九元嘅产地嘅水产。你就算係經東京嘅機場咧，都冇問題。譬如即係例子啦，譬如北海道嘅蟹， 你係證明到佢係真係北海道撈上嚟嘅。就算你喺東京加工咗變咗一個叫做東京廠出嘅一個北海道蟹罐。你係證明到入面個蟹肉係北海道嚟嘅話呢，佢都係可以入到口，都可以喺香港市面買嘅。 另一个问题咧，就系头先你话，即系一旦呢个禁令生效咧，咁都会从其他嘅日本嘅缘分咧，去到入口水产品啦。咁但系个时间需要几耐咧？即系你期望呢件事几时通知你哋？你哋几时即系即系可能你哋落单都早落噶嘛吓？即系会唔会话需要啲时间先至可以转到呢啲来货嘅来源地咧？ 咁第一件事，我哋唔知道日本会几时排放呢个处理水啦。咁譬如如果佢聽日排放，咁我哋都其實都冇乜時間安排。咁當然我哋盡量就希望佢越遲排放，咁就我哋可以準備嘅時間就會充足啲啦。但係琴日政府已經公布咗啦，咁所有嘅供應商我諗都已經係安排緊一啲去搵一啲另外一啲嘅疏城啦，喺第二啲譬如南邊又好，再北到去北海道啊咁。其实呢个动作我想所有的入口商都已经是在做緊的了。咁你话要用几多时间呢，咁我就冇实际嘅数据啦。咁但係我想又唔需要好耐，但係你话一日两日又未必做到嘅，因为佢哋都可能要再去搵返啲当地一啲嘅出口一啲厂家肯去再卖俾我哋呀咁。咁所以都要少少时间。咁但係我又觉得又唔係话需要好耐时间或者係冇可能嘅事情嘅。 咁除咗日本本土采购之外，会唔会考虑即系多啲喺向外国采购嗰啲嘅即系水产品咧？ 系，咁我谂当然有啲入口商会直接考虑去第二啲国家度攞啲相类型相同类型嘅海产类产品啦。咁但系始终譬如话个品质啊、鲜度啊嗰方面咧，都一定会有参差或者有分别嘅。咁都要睇翻就话香港嗰边嘅餐厅。肯唔肯接受啦？譬如话一啲其实今次最受影响就系一啲高档啲嘅一啲日本嘅厨师拍板嗰啲咁餐厅啦。咁其实佢哋收得啲人客，一较为昂贵嘅价钱，咁佢哋都系想食翻一啲即系有质素嘅。咁我唔系话其他嗰啲冇质素，但系我话日本嗰啲其实佢哋系对处理活鲜鱼嗰个技术系真系都系同比其他国家系先进嘅。咁所以如果你话去到第二啲国家搵。不是没有，但是始终在个品质度是有些分别。 OK， 好啊，唔该晒吴德晓，多谢你啊。 好，多谢你。 吴德晓就是香港日本食品及料理协会的主席嚟噶。补充翻一个资料啦，咁就系讲紧咧系头先讲紧抽验加强个问题咧。其实食安中心咧已经喺四月中咧开始系逐步加强对日本进口食品嘅辐射检测，特别系增加水产品嘅检测，同埋针对特定放射性核素嘅一啲测量啦。上个月中咧就全面提升呢个检测范围啦，就检测晒所有由日本进口嘅水产品，不论缘分咧都系加强检测，同埋更加系加强针对咧就一啲嘅加工食品嘅检测噶。好啦，呢个时间杨立门啊，又请嚟另一位嘉宾同我哋倾下，一位专家吓，有香港高等教育科技学院食品与健康科学学系副教授方丽颖博士啊，方博士你好。 你哋好。 首先就是想请问你同唔同意今次特区政府的决定，就是话一旦日本排放核废水，就禁止十个都县的水产品进口，你同唔同意呢个做法啊？ 嗱，我谂咧就当然啦，大家都应该好对我哋嘅政府嘅食安中心咧，佢哋嘅测检咧，其实都应该有好多嘅信心嘅。至少我本人咧，我自己都好有信心嘅。咁你话系咪要完全禁绝呢？咁我又觉得可以初步禁一禁先啦，咁睇一个大细情况。咁但系同意，我亦都觉得市民唔需要惊恐，因为其实我哋嘅食安中心咧，佢哋都会好加紧上面咧嗰个嘅采样去调查，咁亦都去做一啲嘅监控。咁我又觉得大家暂时呢个阶段里面又唔需要过分恐慌嘅。 咁但睇返个措施都头先都讲啦，係俾内地嗰边宽松喎，内地直头係呢十个都县嘅所有食品都禁止进口。咁而家香港呢就即係将来嘅计划就係只係禁止呢个水产品进口啫。你又点样评论两地嘅措施呢？ 嗱，我諗就大家睇返个食量啦，咁其实因为香港市民呢都係鍾意食海产啦，同埋香港始终都係美食之都啦。咁美食之都咁亦都享有呢个美誉嘅时候，咁当然我哋嘅货源啦一定要充足嘅。如果唔係呢，去到我哋嘅 物料供应上面，我哋嘅水产量供应亦都系冇啊，停咗。咁相对底下，自然啲物价贵翻啲嘅食海鲜。咁所以我长单，我谂大家要做翻一个平衡咯。咁我就觉得咧，现阶段咧都系睇下嗰个排放情况先。咁、然之后，我哋嘅食安中心政府亦都加紧佢嗰个抽样调查。咁我觉得咧，因为由于咧，我好相信咧，即系大家都系做紧一个嘅防控措施。咁、我哋看一看个情况点，然之后先再进一步去，全部禁止啊，定系部分禁止？咁、我谂就会公平啲嘅，亦都唔会影响个物价。 我想知道咧，方教授就嗰、个而家香港政府食安中心都有即系抽查或者全部查添啦，即系嗰啲日本进口海产嘅即系辐射含量嘅。咁其实我哋有冇发现到有冇啲乜嘢个案系真系佢个辐射系超标嘅咧？即系日本进口嗰啲水产到目前为止。 我谂大家回顾翻喺十几年前啦，吓2012嘅时候咧，咁嗰阵时佢哋事发啦。咁之後，我哋亦都係政府做咗好多嘅緊急上面嘅一連串做咗年幾兩年嘅一個嘅緊急調查，咁亦都係抽緊抽到緊咁嚟到去睇有冇污染有嘅。嗰段時間係其實的而且確係發現有啲係備受污染，而係拒絕去要還翻佢哋原先嘅原產地。咁但係同日界咁多年後期，亦都經過五年、六年、七年咁慢慢放鬆，甚至就冇啦。咁而家十幾年之後咯，又話嚟將呢啲咁嘅核廢污水又要再重新嚟排過，又要再做一次監察啦。嗱，因為而家始終未排。 方博士，唔好意思，由於我哋聽新聞啊，轉頭再同你傾多陣啦，唔該你。 可以嘅，可以嘅，好。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晚上七点半，由李宝玲报道新闻。据了解，警方国安处早上到前香港众志常委林顺谦位于西营盘的住所搜屋，并将他带走问话，暂时未有拘捕。消息话和罗冠聪被悬红通缉有关。较早前消息指，国安处今个星期二亦曾经带走罗冠聪父母及兄长三人录取口供，了解他们有没有向罗冠聪提供经济援助，以及是否他在香港的代理人。他们其后获准离开。国安处早前公布通缉罗冠聪、郭荣亨、许志峰等八个人，指他们涉嫌勾结外国或境外势力危害国家安全等罪，每人悬红100万元通缉。存款保障委员会提出多项存保计划优化措施，咨询公众三个月，包括将存款保障额由现时50万上调至80万，获得全额保障的银行存户覆盖比率会增加到92%。有市民认为将会有较大保障，亦有市民认为可以便利长者。存保会强调，今次属于定期检讨，建议的保障上额考虑一篮子因素，至于银行会否因为供款增加将成本转嫁给市民，就要视乎个别银行情况。建造业输入外劳的特别计划下星期一起接受申请，预计首批成功申请的劳工可以在今年第四季到港。特别计划下技术工人有29个工种，技术人员有18个工种。发展局局长林汉豪话，首批申请会批出多个配额，会批出几多个配额同埋涉及边啲项目，暂时难以估计。但佢强调，当局不会就每个工组再定份额，因为不够灵活。行政长官李家超话，非常重视本地劳工权益，强调输入劳工政策一定以本地就业为优先。泰国国会举行总理选举，唯一候选人前进党党魁皮塔得票未过国会两院750票的半数，未能在这次选举中当选。两院共676名到场议员今天下午投票，由于未选出总理，投票择日再进行。泰国国会由上下议院共750名议员组成，获得全部议员半数以上，即是至少376票支持的候选人，才能够当选总理。 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听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5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星期六仍然极端酷热，星期日有狂风雷暴，星期一同星期二有狂风骤雨，风势颇大，海有涌浪。而日嘅气温31度，相对湿度70%。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由 N 先提翻你一个坏车报告，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往九龙管内快线有坏车经过，请小心。咁我哋睇翻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华润大厦，西行过海去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去到桥面灯位。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现时龙尾去到芜湖街。路面情况，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段慢车，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近住御港湾一段慢车，龙尾去到富豪东方酒店。尖沙咀梳士巴利道去天星码头方向，近住弥敦道一段车多，龙尾去到永安广场。提翻大家啲晚间封路措施，油麻地金粟街有晚间工程，由晚上嘅11点至到明早嘅清晨6点，金粟街往加士居道方向，介乎上海街至庙街一段会临时封闭。另外窝打路道咧都有凌晨工程，由星期五嘅清晨1点半至到清晨5点半，由窝打路道近住狮子山隧道进入龙翔道荃湾的支路会临时封闭。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欣澳道回旋处迪士尼。咁最后有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部分长者可能会突然走出马路，司机需时刻留心，避免意外发生。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我想跑过10公里。 我想做好时间管理。 我想养一条锦鲤。 咁你呢？ 生活中或者有好多嘢想理，当然仲有样嘢都要理一理。 理财新世代。 星期六早上9点半，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理财新世代。 喂，集合啦！ 第九届全港运动会召集各路运动高手，今届港运会继续有5人足球同排球项目，仲加入3人篮球赛，而田径、羽毛球、游泳、乒乓球同网球比赛亦增设分龄组别俾大家参加，快啲嚟报名啦！代表你所属的地区参加选拔，一起大显身手，大家都可以一起为运动员打气的。全港运动，全城跃动，详情可浏览 hongkonggames.hk。 华文作品辽阔深远，诗歌、散文、小说、剧本、寓言、童话，通通都是文学。 文学其实是一种可以改变人心的力量。大家好，我是大地书香主持施志荣。 文教组制作《大地书香》， 访问杰出华文作者，见证文学穿越古今的力量。 星期日晚8点半，香港电台第一台。 近期社会发生不同事件，令人关注精神健康问题。政府早前提出10项加强支援精神健康复原同埋精神健康需要的措施，究竟能否有效针对问题呢？身边人如果遇到情绪问题，又应该怎样做？今个星期六下午3点至4点，政坛新秀训练班，请嚟精神科医生同主持叶振东以及新秀一起倾下精神健康支援。 言不自由，自我管制。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杨立门。 自由風，自由風討論緊咧，就係特區政府就話咧，如果日本方面咧係排放福島核廢水嘅核廢水嘅話咧，就將會咧就係禁止日本十個都縣嘅水產品進口啊。咁入立門，我哋新聞之前咧就同一位專家傾緊啦，請翻佢出嚟先，就係香港高等教育科技學院食品與健康科學學系副教授方麗影博士啊，方博士你好。 你哋好， 其实呢日本方面如果排放核废水的话呢、对于水产的威胁有几大呢、因为之前呢国际原子能机构都讲话它的排放计划其实是合乎国际标准的、但是看来现在特区政府都会禁、相关的水产入口、其实我们需要有几担心这回事呢？ 我諗就全球都關注呢件事㗎啦，咁我自己本身嚟講呢，我都覺得佢哋咁做法係不道義嘅。咁、但係同意喺個過程裡面呢，我亦都有時多方面嘅反思。咁因為佢哋都真係要解決個問題，因為佢啲嘢越積越多嘅時候，咁佢哋自己都要搵辦法解決㗎嘛。咁而家唯咗一個解決就係話佢將佢犧牲去到一個安全水位就去排放，咁亦都係公告全世界。咁嗱，你問佢咁樣做法係咪一個恰當呢？我覺得調翻轉，如果你係日本嘅管理層或者係政府官員，咦，似乎都係恰當嘅喎。如果唔係，你知嘢一路係咁積落嚟，你始終都好啊。咁不如我覺得大家全球人，大家應該反個問題，係咪究竟將呢個核能發電呢個咁嘅咁風險高嘅一個做法，要全球停止呢？ 呢、這個就好好宏大嘅一個議題啦， 係。我覺得反而從基本性嘅問題去處理，我覺得更加重要。至於你而家你話排放啦，有冇風險呢？我好相信佢哋應該都會稀釋之後咧排放嘅。咁你有冇殘餘嘅一啲咁嘅？ 係 個接收可能麻麻地， 都會有嘅。 係。根據即係中國駐日本大使館嘅發言人講咧，就話而家啲污水咧就含有60多種放射性嘅元素咧，當中有好多咧都未有，暫時係未有有效嘅處理技術嘅喎嚇。 係 㗎。咁所以即係其實中國嗰個比較謹慎嘅態度咧，都有佢可取之處嚇。即係係㗎啦。咁我哋又想問一問，請教一下即係技術上，日本咧嗰方面咧就聲稱咧，而家佢哋經過佢稀釋啊或者處理之後咧。嗰啲水已经好安全噶啦，甚至咧就可以啊，我嚟饮都得嘅咁样吓。 嗱， 佢有咁讲啦，佢有咁声称嘅吓，即系话诶好安全嗰啲水咁。如果啲水系咁安全，咁点解即系日本一定要摆倒落个海度咧？即系佢可以我嚟灌溉啊，或者可以即系搵个地方储存佢啊咁样噶嘛吓。即系点解一定要倒落海咧？吓， 唔得，都系唔得，都系有风险有危险嘅。但系同意，我谂佢稀释之后去到某一个位咧，咁就系、是。排晒出去外边，咁就即系将个风险减低咯。咁主要，所以你话 即系对佢本土嘅风险减低， 冇可能。 啊！頭先講開水對水產嘅影響嘅時候咧，個接收麻麻地啊。咁你頭先提到話有會唔會有機會有殘餘啊？咁或者係我都會諗緊啊，會唔會喺一啲即係你話稀釋咗咁嗰個濃度係安全啫？咁但係有冇機會可能喺某一啲嘅海洋生物嗰度即係累積起嚟咧？咁呢啲問題有冇一啲科學研究喺度？ 其實有嘅，但係呢個咁嘅情況裡面咧，就唔係短時間裡面反映到。咁好多時都會經過一段時間，例如十年或者數十年，咁你就會發覺似乎都係有啲影響喎。咁始終都係我相信一樣咧，呢啲咁嘅核廢料嘅一啲嘅元素咧，其實佢本身都有一啲唔同嘅狀態，例如好似有啲咧比較容易揮發嘅，但其實有啲揮發嗰啲咧，佢唔排除咧可能喺空氣當中污染啦。但係比較唔容易揮發嘅，例如當中貝啊、絲啊等啲咧，冇咁容易揮發咧，佢就會沉積喺嗰啲污水裡面咧，就殘存量會比較久持久。而個半衰期都相對地耐，由數十年至數百年。咁所以我諗大家關注嘅問題就係話有就一定㗎啦。但係同意嗰個嘅量稀釋之後，對佢影響係咪真係可以大大減少咧？咁我呢個我都支持嘅。 嗯，即係日本方面亦都有講過咧，話其實不同嘅國家咧都有將核嘅廢水咧，即係倒入海洋呢種咁樣嘅做法嘅喎嚇。即係佢話中國都有添，咁點解你又唔制止咧咁樣嚇？呢方面係其實係邊個啱咧？講得嗬？ 我諗都係嗰個公義同埋責任問題啦，同埋嗰個知情權啦。咁我都相信佢哋係公布俾大家知悉呢樣嘢。咁我覺得佢都做咗佢應份嘅一個處理啦。 咁至於全球係咪需要因為呢件事憂慮呢，我又覺得唔需要太擔心嘅。同意你係咪完全禁絕呢，咁我覺得短暫時間裡面去觀察一下，俾大家去理解一下個事情，亦都等佢個監察上面即係多啲嘅證據話真係都安全喎、咁我諗先大家恢復返嗰個食用啊或者入口啊，咁我諗呢啲措施都係啱嘅。 你覺得這個核廢料的問題應該要觀察幾耐呢？因為這個排放計劃可能講起就是30年那麼久的時間來的、而對於海洋生物水產品的影響呢，究竟那個影響會有幾長遠呢？會不會說過一段時間之後會即可能會個濃度又高翻或者累積起來，你覺得應該要觀察幾耐的時間呢？ 因为咧，由于呢核废料嗰啲嘅元素嘅半衰期咧，系由数十年至到数百年嘅，甚至再耐啲。咁所以你话我哋而家喺我哋有限嘅生命啦吓、时间里面，究竟可以估到几多咧？其实我相信冇一个人能够估到。同埋我谂亦都真真正正一样嘢就系、是，要睇翻佢自己日本政府排放嗰阵时嘅监控有几严谨，同埋究竟有几稀释。咁我觉得呢个先系最核心。佢話俾你聽嚴謹，佢話俾你稀釋，而事實上面唔嚴謹唔稀釋，好濃嘅就排出去，咁你我都唔知嘅喎。咁所以我覺得成件事裡面都係睇翻日本政府當局佢嗰個嘅操守啦。咁同埋全球裡面大家關注，真係響唔好話響啲海產裡面攞板啦，定響海洋上面攞板又得唔得咧？係嘛？咁你海洋污染多咗，咁你嗰個水產裡面嗰個間接嘅污染先會出現噶嘛？咁所以我覺得大家唔需要淨係話誒關注嗰個海產，可能海產係一個我哋食用嘅食物啦。咁但係你落去有啲地方游水都係會遇到海水㗎，係咪？咁點解海水你哋唔去驗呢？係驗淨係驗食物呢？咁我覺得呢，其實大家應該呢平常心，樣樣都要去做翻啲正當嘅措施去預防。咁海洋都要攞板，食物又要攞板，係咪？咁我諗某情況底下嗰、那個污染上面，除咗啲核廢料嘅污染嘅啲元素之外，放射性元素，其實海洋上面嘅污染物都好多嘅喎。 咁啊， 大家有冇關注咧？咁我成件事，我諗大家都要喺個概念上面要做翻一啲應該嘅措施。盡量減低個污染，咁就會安全啲。 咁政府都話啦，咁其實香港嘅天文台咧都會監測住水域嘅輻射情況嘅嚇。不過就想問，即係問多一個問題咧，就係嗱而家政府就話一旦排水咧，就禁止十個都縣嘅水產品入口啦。咁但係即係水係流動啦，大家都知道，即係水產品都係會移動嘅一啲生物啦。咁你覺得其實嗰個監測嘅範圍需要擴大到幾闊呢？又或者隨著年時間的過去，使唔使監察埋即係香港啊、內地啊、東南亞的水域，都有冇有機會都係可能會令到呢啲即係呢啲水會漂到過去，而喺長時間之後會出現一啲嘅影響嘅咧？ 絕對會 係咪？ 絕對會，絕對會。咁所以我覺得呢個監控裡面咧，其實就唔係呢一時三刻，幾時排放，我哋要監察一年定係兩年，其實唔係，應該係長期監察。咁我覺得就呢一個措施裏面咧，其實就全球大家都係嗰句啦，做好自己本身嘅操守。政府我講下環境方面，咁係唔係就係話而家人哋排放啦？咁因為你都見到佢哋嘅 proposal 裏面，唔係排放係短時間嘛，係分好長時間去排放噶嘛。咁所以我會覺得嗰個監控上面咧，其實大家應該喺國際啦，或者做一啲嘅common practice，大家都同樣一樣。加緊個監控，加緊嗰個嘅監察，咁變咗大家咧都做好應該嘅本分，咁令到件事咧個污染情況可以減得大大減低咯。不然的話，只係就快排啦，嗰段時間又要控，過多五年，過多十年，十五年啲人迷茫啦，又開始減鬆曬個措施，咁其實好多時啲情況，我反而覺得，喂，應該係將呢個嘢變成一持久性、永久性嘅一個監控。我覺得咁樣更加實際。 好，唔該曬方麗英博士，多謝你嚇。方麗英博士咧就係香港高等教育科技學院食品與健康科學學系嘅副教授嚟噶。 我覺得香港而家呢個司法制度個明星咧都係唔錯咧，都唔係一兩個人造成嘅，係咁多年嚟一百幾十年嚟咁多個法官累積一滴一滴一滴咁造成呢個明星，得來不易啦。 永遠懷念真正的君子。杨官杨铁良， 但你只要有一个人破坏了这个名誉，就 全盘皆失啦，咁就有排都补救唔翻。 星期日朝早八点到十点，车淑梅旧日的足迹， 精灵一点，健康多一点。 每日两个钟带嚟唔同医学资讯，健康小知识。 星期五，香港外科医学院系列会介绍长者感染下泌尿道症候群嘅问题。 健康热线1872311。 从微小习惯开始，改变生活步伐，迈向健康人生。 正令一点，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一点到三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同你一起走出健康新方向。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时间嚟到晚上嘅7:48啦，咁啊杨立门啊，呢个时间倾下咧。关于存款保障啦吓，嗱、香港就有存款保障嘅制度啦，就2006年开始噶，咁咧就系、是、大家喺银行嘅存款咧就可以有啲保障啦，因为以前都出现过一啲嘅银行倒闭啊，或者金融危机啊，咁大家对银行体系失去信心，出现挤提，咁啊2006年咧就开始呢个存款保障制度咧就可以确保到咧就大家嘅银行存款咧可以咧系即一旦有咩事咧都有一个保障喺度啦，咁、但系咧就。就呢个嘅制度有冇得优化咧？保障额有冇得多啲咧？咁嗱，今日咧就负责执行呢、這个嘅呢个系统嘅一个存款保障委员会咧，今日就发出咗公众咨询文件啊，咁就话咧系就住优化呢个计划咧就提出一啲嘅建议，咁包括咧将保障额咧就由现时嘅50万提高至到80万，咁有咗呢个嘅80万嘅保障额嘅话咧，咁就令到咧系银行存户得到全额保障的比率咧，就由现时的89%提高至到92%啦。咁但系啦，即当然有呢个咁嘅保障咧，都需要有人去供款嘅。咁啲银行咧，其实系要需要供款嘅。咁所以咧，就今次建议咧，都系需要向咧，就系存保计划嘅成员，即系啲银行啦，再次收取建立期嘅徵費嚇，咁就有一個咁樣嘅徵費喺度噶，咁啊究竟應該點去理解呢件事咧嚇？不如我哋都問一下金融界嘅立法會議員陳振英點睇啊嚇？陳振英你好， 你好，係陸宇光楊立武， 你好陳振英， 係你好， 點樣睇要提高存款保障額嘅問題咧？ 嗱，其實存款保障咧都係我有份倡議咧要提高嘅，因為金融穩定咧，其實最緊要咧，對嗰個銀行系統啲存款穩定都係好重要。咁世界其他地方咧，其實都定期檢討佢個存款保障嘅金額嘅。咁其他啲國家同地區咧，都喺近年因為有通脹啊，有各種因素咧，都紛紛提高咗嗰個存款保障額。咁加上咧最近直谷銀行嘅事件咧，即係美國嗰度咧，就更加敲響咧，大家對嗰啲中小銀行信心嘅問題啦。咁咧，所以你大家都見到咧，就美國嗰陣時仲要全數將所有存款都擔保曬，咁先至可以渡過個危機。咁所以咧其實即時香港都有必要咧，就因應嗰個世界標準咧去檢討翻。咁頭先大家提到嗰個就話，以往我哋而家如果唔提高嘅話咧，可以覆蓋嘅存款大約係88%啦，但係國際標準係90%嘅，一定要高過。咁所以佢就定翻一個新嘅標準，希望80萬咧就去到92%咧，咁就即係有一段時間我哋都會符合到個國際標準咯。 嗱，咁阿陳先生即係呢樣嘢，我諗提出嚟，我諗大家都會覺得係應該做噶啦嚇。我諗市民即係有存錢喺銀行嘅，都會即係舉腳贊成啦嚇。咁但係我諗即係個最大嘅持份者可能係即係銀行本身啊，係咪啊？即係銀行家，因為佢哋自己都要付出多啲嘅。咁佢哋嘅反應會係點樣咧？其實 嗱，銀行咧就都知道呢個係大勢所趨噶啦。咁而要俾多嘅錢咧，咁可能嗰條公式比較複雜啦，但係。大約係咁睇啦，因為我哋2025先有機會，即明年先有機會過到嗰條法例咧，就要2025年先實施嘅。咁喺2024年咧，仲係50萬存款保障，但係咧就有個叫類似維護費，大家銀行要去交嘅。咁呢個數咧，大約係2-3億港紙度啦。咁去到2025年全面實施，提高到80萬咧，咁銀行增加嘅供款啊，或者叫徵費咧，大約係7億多一啲。咁睇落單一個數好似都唔細，但係因為香港嘅零售銀行都有20-30間， 咁如果平均分呢，其實呢個數呢都大家可以承受到嘅。咁最主要呢，我覺得存款保障提升咗呢，就對市民嚟講呢，就多一啲擺喺唔同銀行嘅選擇啦，即係佢可以揀多幾間銀行，間間都有80萬保障嘛。咁而且呢，如果佢揀多啲銀行呢，因為中小銀行傾向呢嗰個存款利息係高啲嘅，咁即係佢以往可能信大銀行嘅，而家可以將一啲錢擺落一啲相對規模細啲嘅銀行呢，就享受多高啲嘅存款利息，咁佢哋其實存户就得益咗啦，咁保障性又高咗。咁銀行嚟講呢，就好似啊，我付出咗成本喎，咁樣。但係如果成個金融系統嚟講呢，我哋嘅存款保障可以同美國啊、倫敦啊呢啲大型嘅金融中心都係可比性高啲呢，咁其實對吸引國際投資者擺啲錢呢，我哋香港都係有幫助㗎嘛。 係。嗱，而家嗰個存款保障計劃，即係引進之後，就似乎香港都冇試過，即係話要動用啦，即係都好似冇銀行倒閉過咁嘅。 係啊。 咁但係頭先你引述到即係美國直谷嗰個案例，咁佢就佢本身唔係100%保曬噶嘛，係嘛？但係佢因為嗰件事件比較嚴重，所以就政府就即係額外 咁樣，係啦，短暫擔保。而家美國嗰個存款保障咧係$250,000啊，差唔多等於成200萬港紙嘅。咁而倫敦咧就大約係$910,000到啦。咁我哋就算提高到$800,000咧，其實如果你以三大金融中心咧，我哋都仲係最低嗰個嚟嘅。 頭先都提到咧，就係話即係啲銀行咧，其實係要有一啲嘅供款啦嚇，先至可以俾呢個存保基金咧，即係一旦有銀行倒閉嘅時候，可以賠償俾啲存户啦。咁但係而家就因為提高個保障額啦，咁所以都銀行要再供多啲徵費咧。其實即係你話中小型銀行有冇真係一個負擔嘅問題咧？咁佢哋有冇需要即係將一啲嘅成本轉嫁俾客户身上咧？ 其實呢會增加嗰個徵費嘅成本呢，相對於中小銀行要吸存嗰個成本呢，其實佢哋我諗係歡迎即係將個存款保障提得更高仲好啲添。因為呢中小銀行呢一般吸存呢，佢成本頭先都講過啦，佢個利率要吸引啲先可以同大型銀行競爭啦。另外佢哋有時呢就貸款業務呢，如果佢自己存款支持唔到呢，佢仲要喺同業拆借市場度從一啲大型銀行度拆啲錢返嚟嘅。咁眾所周知，你知近期添啦，包括嗰個同業拆息市場咧係相當之高嘅利率。咁如果相對你話要俾呢啲徵費，然後咧可以吸引更多存款，有更多存户願意存錢喺佢哋度咧，我相信咧佢哋係對呢個徵費咧係覺得係相對係少嘅一個成本咯。 我都想問翻頭先嗰個案例咧嚇，即係直谷銀行嗰度咧。咁佢就只不過就係即係保$2,000,000到啦嚇，即係講緊。咁但係到最尾咧係唔夠嘅，即係都要再貼多啲出嚟。咁呢個係咪政府即係中央嗰度撥出嚟啊？抑或係即係整個銀行界要幫佢孭嘅咧？同埋香港會唔會見到有個即係咁樣嘅危即係嘅可能性出現嘅咧？其實？ 嗱，佢直谷銀行嗰個咧，最主要嘅原因都係佢內部管理不善，咁咧就令到啲存户咧，短時間內對嗰間銀行失去信心咧，啲存款咧全部流向曬大銀行，咁而提供擔保嗰個咧就美國嗰個 FDIC 啦，咁佢都係一個官方機構啦，咁佢就去擔保翻所有銀行嘅存款咧，就令到其他同呢個直谷銀行差唔多。規模嘅細銀行咧，都唔會即刻面對啲存款全部流失，因為如果唔係咁咧，就會好多我諗好大面積嘅美國中小銀行都會倒閉。至於香港咧，香港嗰個銀行體系咧，不嬲都係比較穩固嘅，我哋嘅資本充足比率比較高啦，同埋咧最緊要咧就係好似直谷銀行嗰種咁嘅經營模式咧，就靠呢個企業存款。高息吸存快嚟快走嗰種咧，香港咧我哋係好關注嗰個存款嘅穩定性，金管局成日都會監督住我哋存款嘅穩定性，所以呢個咧，我覺得喺香港出現嘅機會係相當之微嘅。 跟住又要問一下咧，即係關於一啲虛擬銀行啦，因為而家都多咗啲虛擬銀行係冒起啦。咁亦都有一啲虛擬銀行咧，其實係存保計劃嘅成員嚟嘅喎。咁當然咧，佢哋聽到呢個嘅消息之後咧，都有啲嘅銀行都出嚟話歡迎啊，個關注啊咁。咁但係你覺得呢啲嘅虛擬銀行嘅發展同呢個存保計劃啊，有啲乜嘢嘅關係咧？會唔會幫到佢哋咧？ 其實虛擬銀行攞個牌照咧，同傳統銀行嘅牌照係一模一樣嘅。咁佢哋理論上咧，都係應該要參加呢個存款保障計劃咧。令到佢存喺佢哋虛擬銀行嘅50/50萬咧，有100%嘅保障啦。咁提高咗呢個存款保障額咧，其實對虛擬銀行都係有利嘅。因為虛擬銀行始終都係冇一個實體嘅分行俾啲存户睇到咧。咁如果你有一個100%保障咧，佢哋擺虛擬銀行錢嗰時咧，就會放心好多。咁虛擬銀行咧，佢一般又會俾稍為高啲嘅利息，要吸引啲客户轉錢過去啊嘛。咁所以咧。呢、这個80萬以上咧，亦都真係到80萬咧，就會令到有一批希望可以賺多啲利息嘅存户咧，會考慮轉去虛擬銀行度，咁會令到佢吸存嗰方面咧係比以前容易啲嘅。咁因為佢哋傳統咧放款而家亦都唔算好多。咁當然咧，佢又唔需要吸大量嘅存款，但係隨住虛擬銀行業務一路增長咧，其實存款嘅成本係佢一定要關注嘅。咁呢、這個提高咗存款保障咧，對佢哋吸存同埋控制個存款成本咧，都係有好處嘅咯。 嗯，最後都想問埋咧，即係可能都教育下啲聽眾啦。咁究竟而家嗰個存保制度啊，咁究竟係保啲乜嘢，唔保啲乜嘢咧？嚇，咁啊，譬如我都見到你啲資料就係話咧，係咪啲定期存款嗰啲係可能未必喺保障嘅範圍之內 嘅？唔係㗎，普通我哋認識嘅傳統存款，譬如係儲蓄存款、定期存款咧，嗰啲外幣存款啲，全部都係屬於呢個80萬嘅存款保障。係邊啲咧？叫結構性存款，即係話有啲結構性存款咧，其實根本佢個性質就唔係一個存款嚟嘅，佢係將嗰筆錢咧擺落咗一啲投資產品度，咁咧就個名就叫結構性存款。咁嗰類咧係唔再係唔會保嘅。咁但係而家金管局都要求咧，大家即係銀行咧要同客户披露，當佢做一啲產品，客户容易誤解係一個存款嘅時候咧，會話定俾個客户聽，呢啲唔係傳統產品， 係投資嚟嘅呢啲 存款保障嘅，係啦。咁咧係要做披露嘅，咁所以大家可以放心咧，係銀行咧，如果嗰個唔係一個傳統嘅存款或者係受保障嘅存款咧，佢一定要向客户披露。 Okay, okay, 好啊，唔該曬陳振英，多謝你啊。 好， 陳振英咧就係金融界嘅立法會議員嚟嘅，今日節目時間嚟到呢度啦，拜拜。